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数字再度回落。新增的病例患者分别在广东、天津、上海、云南确诊，令到内地至今一共有85,297人染病，仍然有166人留院。另外，内地单日新增1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40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2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0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65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6蚊，跌5毫；阿里巴巴266蚊，升4蚊；美团点评244.6，升3蚊。汇丰控股28.5毫，跌7.5毫；小米集团20.95毫，升3.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29，瑞士法郎8.471，澳元5.593，加元5.824，新西兰元5.171，欧元9.1199。每百日元对港元7.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2。港金现价报17,67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09美元，卖出1,91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日蝴蝶谷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噶，龙尾喺海泥村啊。青沙公路去沙田在蝴蝶谷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在海泥村。另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日富豪东方酒店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景泰街，亦都影响到太子道西的天桥去旺角方向就是比较挤塞，龙尾都是去到景泰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而九龙入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就在定富街。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一段挤塞。葵涌道去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同埋大埔公路径口路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冇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同尿液样本化验，即属违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咦？你系咪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系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

跟住到落紅隧，即係過咗海啦，跟住咧落巴士咧，咁我已經即刻行去走去截的士噶啦，但係都淋咗少少，但係巨雨嚟嘅。 係啊，真係啊！ 跟住翻到屋企發現，原來我有帶遮。喺个袋度唔知道嗱，一贯王耀祖嘅作风， 冇冇冇咁谂，冇咁谂。 而最惨系乜嘢咧？系琴晚到傍晚嗰阵时咧， 再嚟 有少少觉得尖寒尖冻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 攞入有冇攞入喷佢啊？你今朝翻嚟做清洁有冇清洁埋佢啊？ 好，我冇接触佢噶。我哋 如果我系觉得自己嗰个状态唔可以，唔系，其实我唔觉得我只系 100% 嘅，但系我谂系即系争少少嘅啫，所以我先至够胆翻工。如果唔系我都唔 系。我同你做个 test 先，你觉得今日自己只眼大定细？ 我只眼中挺啊！ 哎，就咁就惨啦，即系佢自己唔知道自己状态啊， 系 啦，佢唔知道自己嘅状况已经唔好啦。 你会话我只眼大嘅咩？ 我谂住你话细啊嘛， 点解会话细啊？ 系啦， 因 为 你而家黐眼啊 嘛，你唔觉得自己有问题？你咪唔觉得自己体温出事咯？ 我 谂 我唔止黐眼，可能我好多地方都黐咗而家。 我哋咁话条线， 所以即系大家即系带定把遮喺个袋之余咧，亦都要留意埋究竟有冇喺入边。 你唔好干预人哋大遮，你知道自己有冇大遮要用 啊？ 我琴日 真系蠢啊，真系。 我琴日真系犀利啦，如果有呢个户外天气报道员咧，我琴日嚟经历咗咧，嗱，其实琴日应该 系 有黄雨啦，黄雨、红雨啦， 啊、 无数嘅行雷闪电啦， 啊、 我全部啊，正所谓咩啊？与他共同度过 啊！即系你喺条街度冇出咁翻，冇翻我屋企啦。 因为琴日咧，我的工作咧，系非常繁重嘅。嗰个繁重系咩咧？我仔琴日面试 哦， 其中一间嘅 面试 系啦，其中一间嘅小学啦去面试啦。 但你要揸车好啲啦，系嘛？ 嗱，琴日个经历系咁样嘅，咁咧佢本身约咗咧晏昼一个时间咧四点几去面试咧， 嗰阵时都好大 系啦。咁我已经清空咗个工作时间啦。我本来谂住琴日收工咧，我本来仲要拍段嘢咧，我就已经提早咗完成噶啦。 系 咁咧，我以前咧 赞你好伟大， 唔系伟大，即系呢个系黑仔啊，知唔知啊？仲系黑仔啊！我琴日提早完成咗任务咧。我几点走呢？我差唔多两点九离开电台。咁、其实本来咧 perfect 噶，我两点九离开电台咧，我翻到屋企咧三点三到嘅啫。咁然后仲可以摁摁脚食个下午茶先走嘅。原本系咁样啦。哇，嗰阵时已经大雨咯，唔紧要啦。我天话真系，咁你有车挡住已经好幸运啦。咁样点知一出到去嘅时候，我见到前面嗰条农场道啊，应该系。 哎呀，我见到琴日有交通意外嘅。 嗰条农场道。完全系 北大山花园嗰边啊嘛，系咪？ 系啊，嗰啲即系要播 Super Moment 啊，无尽啊，踏上这无尽旅途，跟住我望住， 究竟塞到几时？ 哇，住点解会咁塞噶？嗱，嗰阵时咧，我有两次人生交叉点咧，其实而家我都好后悔。咁你记得？你记得去农场道咧，左边其实入沙田噶嘛，直去就梗系九龙方向啦。我有一丝谂过，嗰阵时我仲未知发生有几严重啦，我就喺度排嘅时候，我就见到。咁塞嘅，左边招你领一领，带住去沙田。我有谂过，我会唔会由沙田走隧道，再经多条即系城门隧道，再翻去新界嗰度咧？系啦，但系我又谂住嗰度好转折嘅， 一线之差， 一线之差，哇！跟住咧就塞到 第一次面试都迟到咯。 唔系唔系，跟住你知我几惊呢个诅咒，我几惊我话唔系嘛，我咁样累到佢唔系几好意思喎，真系。 点解你唔选择另一个方法啊？ 个方法 叫你太太搭的士自己带个仔出去面试咯，早啲我喺九龙，我唔谂知你喺边。 唔系啊，佢车咗佢上车啦。 我冇啊，未啊，我翻屋企接啊。 喺电台去啫嘛，呢个咪解决问题咯。 唔系嗱，嗰阵时就未去到咁严重。咁但系咧，当我已经喺度谂紧就话咧， 已经谂系咪要兜沙田一大条段路噶咯？我 谂 呢个方法。 有，但系你知唔知啊？仲惨啊！ 点解？ 琴日落大雨啊嘛，我老婆一个打两个，仲要带埋个细噶。 搭的士都。 系啊， 好麻烦嘅。 好过如果你迟嘅话，你谂下，我为你而谂咋。 系啊， 如果你因为你迟，搞到个仔迟嘅话咧， 咁咪咯。 你琴晚你真系瞓街啊！你俾雷劈都唔知。 虽然你未必会去到嗰间学校， 你已经了解咗一半嘅情况，但你未了解实际嘅严峻啊！如果你麻烦，如果你麻烦到阿太座咧，佢本来喺屋企可以舒舒服服咧，你第一要佢裙拉裤甩出嚟嘅话咧，第二个罪嘅啫，真系翻到一样好大件事噶。所以咧最好就係自己能夠趕得切翻去，跟住我好心急喺度等啦。我點解會咁塞嘅咧？跟住砰係咁落雨咧，最後終於俾我見到咧，原來成條路咧封咗唔俾行啊！ 係啊，我見到有即時新聞。 佢直情係成條冇嚟唔切啦， 聽人講嘢㗎，爹哋講都唔聽㗎， 所以咪就係咯， 冇用㗎，真係 當講又唔聽，阿爸阿媽講又唔聽。 哇！跟住但係嗱，神奇嘅地方咧就係其實我仲有另一個方法嘅，我即刻同唔係我行到一半咧，真係塞到頂唔順啊！我就真係同我 老婆，我说喂，必要时真系你要滴佢出嚟先啦，即系顶唔顺咁样。其实佢都做咗准备啦，佢话已经准备咗，但系佢话最好如果你讲一次就你搞就最方便啦。 因为咧，你都已经预咗额外嘅时间，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唔可以咁样怪个太座嘅。即系就算有 Vinny 咧，即系知道哇，真系塞车塞到咁紧要，佢唔会怪你。 佢都唔会怪，但系你哎呀，你问阿田啦。你无端端约佢，本来系坐低食饭嘅，突然间叫佢攞位嘅， 唔系你想噶嘛？ 唔系佢都会唔高兴咁啊！总之唔紧要。 我相信你好有理性嘅， 系啦，唉，我都系咁话，仲要煮到个老婆话佢会发脾气，啲 咪讲定先啦，讲定先啊嘛！最后咧，安全咧，终于抵达，翻到屋企，然后咧即刻带佢走。因为原来佢咧就用咗第二个方法，佢打电话同学校讲咧，有冇得 extend 一阵时间？哇， 都唔 敢 自己搭的士出嚟啊！ 唔系啊，两好彩。 我 习惯 平时冇人接开，我亦都冇一个经验，就系一个要抱嘅，一个要拖。 系啊，真系唔得啊！你知唔知我飞到必 要 我都 唔 想啊？ 其实 唔 系 啊，我想话就佢如果一家即系佢哋啊，一个带两个嘅，你都去到目的地搣佢哋噶啦，只系 on the way 上的士嗰次 系啊，唔系我都已经有讲咗噶啦，但系学校可以，佢就话嗱，即系咁啱。都咁巧嘅话，喂，你个仔系 last 一个啊， 哦、 所以咧后边 学校嘅老师等佢， 系啦，佢话完全可以等啊。 咪跟住个老豆咧， 会喺任何 interview 里面打呢一个电话， 唔会冇所谓。 因为我觉得会影响我 interview 咯，即系我嘅工作好多时都 audition 噶嘛，即系 casting 啊嗰类嗰啲咧， 唔可以迟嘅。 我唔会俾呢一个可能性出现，就算系交通有意外都好，我会早半个钟头到咯，即系我预嗰个数系， 我都想系咁样啦，真系。 佢已 经 冇咗个下午茶时间， 冇咗啦，我已经谂住系咁 预送到啦，咁 系啊！ 但系问题冇谂过阿爸辞开啊，连个仔 隔代遗传 都要咁样辞法， 但系 直接遗传啦，冇隔代啊！ 我哋咁话冇啊！ 你连呢个都讲错，你睇下我咩林亲宇啊？ 系啊， 我都冇病啊！ 系啊，我好在啫，你冇谂到病咗。但系咧，我发觉呢个有个好处， 有咩好处？ 因为咧，当你群拉裤咧，我直情系好似咧，即系嗰啲罪犯交收人质咁样咧，一嚟到即刻扯佢上车，跟住咩都冇发生嘅时候咧。其实你冇乜机会咧，俾到另外嗰个压力佢咧，就系不停喺度同佢所谓咧准备 last minute 嗰个 系 啦，到底你点样介绍自己啊？ 系啦， 系啦，记住保持笑容，系啦，嗰啲啊。 嗱，我发觉真系咁个，即系我其实最重点就想同你分享下咧，就系原来琴日 interview 咧， 真系而家先重点。 唔系噶，嗰都好啱数噶，对个僆仔嚟讲咧， 我谂对爸爸嚟讲都好特别啊。 系啊，嗱，佢上个车，其实佢完全咧同平时一样，即系都系咁问噶啦。佢咪当又出去玩啦，佢觉得又系出去冒险啦。 啱啊， 跟住系啊，跟住佢问我爸爸，我哋出去边度？跟住我话啦， 佢唔知去边噶。 佢大概知道想去边度，但系佢都再问我爸爸，我哋今次去边度？我话冇啊，我哋咪去学校咯。我哋一间望一间学校咧，睇下你中唔中意。咁啊嗱，你睇下我个 percent 啱唔啱数？我话睇下你中唔中意呢间学校。系啦，你中意嘅，我哋就咧就去睇下会唔会得读啦。咁但系人哋都会问你问题喎，咁你咪同佢倾偈咯。佢问咩你答咩啦。跟住我 dead sore 啦，我冇再倾啦。然后咧，我就用咗第二个方法，就不停话喂，一阵间去边度食饭。系嗱，一阵间爸爸带你咧， 你觉得你个仔会紧张系嘛？ 唔系啊，我惊佢会紧张啦， 系你自己紧张， 系啦， 唔想俾咗额外嘅压力个小朋友。 我都冇办法紧张到啊！琴日你问我啲问题，我都答唔到你，系咪先？我净系知道系咯 ，interview 啦咁样。但我发觉咁样好嘅，佢成程车咧十零廿分钟咧。其实佢冇乜点特别谂过嗰样嘢，净系不停喺度谂，跟住系咪可以食乌冬啊？跟住去边度玩啊？跟住坐到去现场咧，你大概望到噶嘛？有啲真系好认真噶，点样认真呢？个细路咧都系大家入小一啫嘛，全身西装， 系啊， 全身 好紧要噶， 仲要你，仲要 你 一 现场嘅记者， 我偷偷影低张相啱俾 你 睇。 你唔知以为佢真系喺度做新晋 CEO 啊？ 系啊，系似花仔，同埋咧，你系一望就望到佢阿爸系边个嚟嘅，因为佢阿爸同我着同款西装。我嚟到，哇，咁一定唔会走散啦。咁原来全部咧， 老师入到，我系老师喺个 panel 度，我会忍唔住笑，哇，唔系我喺度 咩？系啦，唔紧啦， 好犀利噶，即系所以咧，我去到 认真人哋， 好认真噶，但系 冇太认真。有冇呢个需要咧？你觉得？ 我唔知。 佢哋两个谂住入去表演魔术啊！其实我顶帽戴住对， 唔好咁讲。唔系我明，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但我明嘅，但系咧最紧要系原来冇得一齐入去噶，而家都系分开噶嘛。 有啲 哎呀，老豆蚀咗套 蚀咗，唔系 冇咗个副。 但系想有个 team spirit 嘅，我睇得出系咁样嘅。 但我反而咧，如果咁样讲咧，我同意多啲阿豪仔嗰个做法啦，好少同意佢嘅。你 系啊，即系 h 啲。 起码你冇俾咁大压力，但你谂下，一个小朋友四五岁人仔，佢几可以着一套西装噶？佢着咗嗰套西装，其实已经有压力啦，因为同佢平时唔一样啊嘛，即系会觉得我有个紧要场合。 你点知佢平时唔系咁？ 系啦，冇错，我都唔够胆咁讲。 猪猪 可能佢同平時同你一樣咧， 都係 執到好正咯，官仔骨骨啊嘛， 著褲子西裝出街㗎。 唔係喎，有啲人話咧，即係提早已經一唔知，譬如你知道啊，琴日嘅921係有 interview 咧，有啲人話唔知提早兩三個禮拜咧 prep 定先㗎嘛。 點止提早幾個禮拜？ 係咯， 你真係。所以我有啲朋友啊，直情你知唔知做啲咩？因為有一啲咧，譬如你可以面授嘅interview 啦，我有啲朋友咧係要 Zoom interview 嘅，即係升小一嘅話咧，而且學校講到明咧係 group interview 啊，所以咧佢哋直情咧係幾個媽媽啦，就揾咗其他咧， 係 啦，作為老師，即係揾咗啲老師啊，幫佢哋做一個 group interview 嘅 Zoom 啊，直情等佢哋好似考 mock 咁樣啊。 所以我覺得我中意自己嘅方法多啲，佢去又正正常常，仲有啲刺激添。哇，阿爸咁晏先嚟到嘅啫。 咁你最終有冇遲到啊？去到學校 冇喎，仲早咗添。 咁啊，唔該曬。 反而仲早咗，真係啊，仲早咗，仲早咗。 你已經押後咗嘛？你話 冇啊，冇用唔到押後嘅時段。啱啱總之去到咧，然後就我覺得咁樣仲好開心啲啊。佢出嚟又係例牌咯，問你哋啲咩啊？咁咧我好得意嘅，我又好似一戳佢咁樣咧，又唔敢太認真問佢，就問佢。我問咗你啲咩問題？佢話問問題咯。佢問你咩啊？ 幾好啊！ 跟住佢話咪問咯。跟住咁我唯有轉個方法。佢問咗你幾多條問題啊？三條哦。咁包括啲咩㗎？又唔講喎。咁咪唯有 fit 佢啦。有冇問你黑武士啊？冇啦。咁問你咩啊？問我咩數學點計咯？哇！你一定唔識啦，識咁樣。哇！ 阿個仔都要咁樣挑機， 要用呢個方法，佢先至戳到佢。哦，原來問咗佢中文題啦， 中英數， 你講埋出嚟啦。可能好多家長而家咧，佢哋我哋嘅聽眾聽緊咧，究竟今年小一問啲乜啊？入學試好想知㗎。 但我問 好值錢㗎。 其實問完我都唔知佢問乜嘅， 因為你冇份入去。 因為佢係啦，佢提出就話。佢話咧呢兩個唔知咩英文字母咧，中間加個符號，個拼音就唔同咗啦，就會讀第二個音啦。你明唔明講咩？ 哇！ 我真係唔明喎。 哇！ 係咪即係嗰啲咩 phonics 嗰啲拼音咧？跟住我 發現英文字中間加個標點符號， 佢話唔知加咗個符號，佢話咧就可以變咗讀第二個音啦。跟住我真心地話：哇！阿老豆聽完都唔知你講乜喎。我話你識唔識？佢話識。我話咁叻啊你。 咁你 我唔識喎。 你有 識 咯？ 我唔知佢講乜。 你有叫串出嚟定係咩啊？ 冇。 哎呀，你而家 講唔我都唔知。仲捉咩攞度脱角啫？ 呢個時候其實桂花田依依應該要出馬㗎。 係啊，所以咧，其實喺琴日咧咁混亂嘅情況咧，我都唔止我㗎，好多家長咧，琴日都係冒住雨啦，都係帶咗你嘅小朋友咧，咁你每天都有啲面試㗎嘛。 認真啦， 真係辛苦曬各位家長㗎，其實。 一定每年 都係老師， 每年都 係 咁，都係睇下幾時到你啫嘛。 係啊， 因為咧，雖然咧即係天氣落咁大雨咧，係好惡劣之下咧，大家家長都寧願咧去面授去面試嘅，都唔寧願去拍 video。 哦、我 谂其实呢个系唔系家长拣嘅， 系学校安排噶， 唔一样。 系啊， 因 为 好多时之前已经讲咗话，多数都系用即系视像咁样去面试，啲家长唔好啊咁样。 所以你话我哋大人啊，横风横雨都中意翻工，几中意上班。小朋友。红雨黄雨都要去面试， 佢冇得拣啫。 几中意翻学啊？ 冇得拣啫。 所以呢首歌送俾琴日所有啊， 有去面试 有努力嘅朋友啊，最佳努力奖。 没体谅，时常挨闹，我喊透埋墙。你要我点样？我说每一向做大事便会紧张，做坏印象，望住偶像踏地毡上，全城期待他的金像奖。我说我好想去法国演唱，但是在座冇拍掌。无聊就想，太少好事，临丧头上是纪念牌。银痛也一样，超级市场扭扭，但还是漂亮。全人类听鼓掌，来换信念刚强。你可否相信一种方向，给这世上个个也头上发亮。如无大志，但有幻想，请给我自由与快奖。心里善良，有贵格肖像，得到勉励，我也会好好娇养。如无力气，但有梦想，可加设自强自爱奖。这晚上人群前来搭上昂然行如大将，心只想有你赞赏。其想谁会给一滴回响。 想想想，太少好事淋在头上，是纪念牌能同也一样，超级市场扭扭，但还是漂亮，全人类听鼓掌来换信念刚强，你可否想想一种方向，给这世上个个也头上发亮，如无大志但有幻想，请给我自由与快掌，心里善良有贵格升上，得到勉励我也会好好娇养，如无力气但有梦想，可一次自强自爱掌，这晚上人群前来搭上昂然行如大将，心只想有你赞赏，其想其想谁会给一滴回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虽然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但仍然有源头不明个案，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他呼吁市民不应该松懈，尤其学校明天起分阶段复课。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宣布，原定今个星期四午夜到期的一些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延长七日，至到十月一号。他又说，上个星期二公布第四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绝大部分场所已经重新开放，但是避免疫情反弹，市民和处所营运者要自律，做足防疫措施，部门亦都会加强执法。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施国文早前请辞，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施国文离职的原因是否与港区国安法有关。林郑月娥回应说，施国文请辞是没有提及原因，他不适宜揣测，而对方的离职亦都是按机制以宪报公布形式发放。但是特区政府关注会不会引起外界观感问题，因此已经在上个星期六发出新闻公布解释，亦都强调普通法和司法独立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宪制安排或者国安法的订立都不会影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法院的裁决不受干涉。林郑月娥又说，施国文请辞之后，终审法院仍然有13位来自其他普通法区域的法官，不久亦都有新的海外法官会被委任。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日本地的新型肺炎确诊数目有下降趋势，但是相信疫情仍然存在变数。他个人认为，如果中秋节之后没有酒楼食肆的相关爆发，相信政府会调整防疫措施。强调最理想当然是本地零确诊，但是目前仍然比较遥远，因此政府要平衡抗疫需要和业界的生存空间。他说，估计下个星期中秋节和国庆日未必会有大型庆祝宴会，如果只是举行相关仪式并且控制入场人数，都可以减低风险。许树昌又认为，近日输入个案数目增加，当中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开始爆发新一波疫情，建议特区政府检视全球各地的疫情发展，定时更新高风险国家地区的列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数字再度回落。新增的病例患者分别在广东、天津、上海、云南确诊，令到内地至今一共有85,297人染病，仍然有166人留院。另外，内地单日新增1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52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37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8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4.5跌2蚊，阿里巴巴265.4升3.4，美团点评244.4升2.8。汇丰控股28.4跌9毫，小米集团20.75升1.5，盈富基金24.54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港金现价报1767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8美元，卖出190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太子道东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彩怡花园，亦都影响到彩虹道嘅支路去太子道东挤塞，排到去显庆街。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都几挤塞噶，龙尾去到彩怡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咧彩虹道嘅支路去太子道东挤塞，排到去显庆街。咁另外咧，好多车都改行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嘅，咁所以而家呢一段路咧，近住联合道一段咧就开始系慢车，龙尾都系排到去彩怡花园对出。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带咧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嗰条支路挤塞，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同埋大埔公路径口路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浓香扑鼻，诱惑香醇。每朝为你提神叉足电嘅，又点少得茶、咖啡，甚至朱古力呢三种早餐必备嘅饮品，对世界历史以至全球化有几大影响呢？18世纪欧洲的奴隶贸易和咖啡、朱古力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英国人杯茶会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历史二三事之茶、咖啡、朱古力，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有我份？如果不舒服 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啊，佢个仔开始陆陆续续咧都会去其他学校面试嘅，真系喺度强烈呼吁呢位要接送个仔去面试嘅爸爸，多啲时间准备，同埋加强你嗰个叫做行程表嘅内容，加多一栏系俾你个仔，因为面试得一次。你如果甩咗一个，虽然未必可以，你未必拣嚟读，但系你唔去报，点有得俾你读呢？系咪？嗱，记住啊，个仔都好紧要噶，你要摆你个仔喺第一位先，暂时唔好迟，唔好迟。重要事情讲三次，唔好迟啊，曾志豪。 阿弥陀佛，我会在节目里面推广我的佛系面试方法，希望等一些很紧张的家长得到一个平和心情的机会。是啊，你都可以试下好像我这样，只是问他一些最简单的问题。同埋呢，我觉得我那个方法呢有一个真的很重要的，就是你跟他讲话，我们看一间学校你中不中意，想不想读，你都要给他个主动权他的。我们不要 present 到好像说阿仔看人家收不收你啊，嗱，这样就不行了，跟建功一样。我哋都要营造一个就系我有份拣嘅愿望嘅。今日咧风头火势想介绍一位咧啊，都几特别嘅一位艺人朋友啊。嗱，其实佢系咁样嘅，佢系一个艺人啦，但系咧佢亦都系一个潜水嘅教练嚟嘅。佢名咧叫 Heidi 啊，余晓彤啦。咁啊，究竟咧佢有啲咩咁特别咧？嗱，除咗你话佢会喺唔同嘅电视台里边啊，有啲节目啊，又做呢一个演出之外咧，咁我见到就话佢系一个潜水教练。咁啊，潜水教练咁嗱，本身呢个技能咧系特别嘅，但系更加特别嘅就系、是。你觉得他最喜欢去什么地方潜水啊？他又提了一件事挺得意的。他说一般呢喜欢潜水的朋友呢，可能你都听很多啦。喂，我要去冲绳到潜水，我要去马尔代夫到潜水，我要去大堡礁到潜水，合理的。咁啊正常呢，因为点解呢，我哋想睇靓啊嘛。我哋喜欢呢睇啲水底世界好美丽，然后在嗰度呢就去潜去发掘。哦，但系咧，我今日睇到呢个访问嘅时候咧，阿 Heidi 咧，佢就话啦，而家咧系真系有好多朋友咧，中意去呢一啲大堡礁啊、白流啊、马尔代夫咁样潜水。但佢话咧，直至咧佢早几年咧，佢喺香港啊赤柱度咧，佢话佢自己即系开咗个潜水学校咧。第一，佢发现香港海底生物种类其实都好丰富噶、哦，不过咧可能有啲季节咧水质就差啲。然后咧，嗱呢个重点啦，佢就话啦。嗯，我以前咧觉得如果考咗牌咧，就要去最靓嘅地方潜水。但系呢排我心态转咗啦，佢话我会去啲唔靓嘅地方度潜水。点解咧？点解咧？点解咧？因为佢话我要去唔靓嘅地方潜水执垃圾。佢话咧佢要回馈翻个海洋啊。咁咧佢亦都讲咧，就喺香港潜水咧见到好多好靓嘅地方，不过同时亦都见到好多垃圾啦、鬼网啦，即系所谓鬼网咧就话被弃置嘅渔网啦。纸包饮品啦、玻璃樽啦、饮品罐啦、眼镜啦、雨遮啦、床褥啦、关公像都有啦。佢话咧，佢好努力将佢喺海底见到呢啲唔同垃圾嘅情况咧，就记录落嚟，然后咧就同一啲政府部门咧就联络渔护处啊、环保处啊等人知道咧海洋垃圾咧究竟有几危险。佢亦都真系有组织过有一班人咧喺水底嗰度执垃圾。佢话咧佢见过有一幅好大嘅渔网，四个人啊。用了成个钟先剪走了四分一咋。咁佢话咧，当时嘅成果系咩咧？就系救咗三只垂死挣扎嘅蟹。咁我哋当然希望嗰三只蟹跟住唔好俾人攞出嚟捉鱼虾蟹啦咁样。但系咧，佢就话啦，佢真系觉得咧，原来我哋香港咧水底垃圾嘅情况咧系好严重嘅。嗱，佢就系落咗去水底，然后咧就介绍咗呢一个海洋下边嘅资讯啦，仲会希望去帮大家清洁。 其实呢个心态咧，老老实实，你我他咧，我谂你都曾经有过。我都话咧，我屋企楼下嗰个沙滩咧，真系每次想同阿仔去游水嘅时候咧，你知唔知都系要点做？阿仔啊，向左少少啊，系啊，嗰边有垃圾啊，喂，右两格啊，嗰边又有条树枝飞埋嚟啊，阿仔得翻呢个位噶咋？阿孙阿仔上水啦，啲垃圾越嚟越多啦，系真噶。永远咧，你如果想带佢游水啊、玩水咩都好咧，你都系咧要同垃圾咧，唔系玩游戏，系玩躲避啊。咁有几次咧，我都谂，其实可以躲避到几时咧？个泳滩就咁污糟噶啦，你避嚟避去，嗱，出绝招，咪去第二个泳滩咯。但系我哋几时可以迎击呢个泳滩垃圾咧？即系你唔系净系逃避，而系主动去清洁咧。我哋而家唯有可以做咧，就係有陣時都好阿 Q 嘅。我哋盡量咧，如果見到海面有一啲隨手執到嘅垃圾咧，我哋唯有將佢咧話：阿仔啊，抌上泳灘度，係啦，你就唔好再將佢搬翻翻去啦。咁啊，唯有就希望咧，由水面就流到去沙灘度，等人去執。我都覺得其實係唔夠嘅，即係我都承認。如果咧真係大家有多啲呢一種咁樣嘅行動嘅話咧，嗱，區區沙灘。自己執啦，雖然我都知道有啲垃圾咧唔係我哋嘅，可能係遠洋唔知邊度漂過嚟嘅。但係你諗下，與其係避開啲垃圾，你不如主動上去執走啲垃圾。好似呢位artist Heidi 嗰句名言咧，我都想再講多次，等大家再入一入腦。潛水唔係淨係揀靚嘅地方去潛，仲要喺啲唔靚嘅地方去潛，然後執走啲垃圾，等佢變翻靚啲，回饋翻個海洋。水面水底，我哋試下一齊努力啦。风头火势，佢就好少会去游水嘅，佢中意晒太阳多啲，所以咧佢应该就唔会跳到落去咧，见到嗰啲垃圾嘅。不过佢都会为呢一个地球出一分力嘅，因为听讲佢呢排都网购少咗，系啦，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可以乘机吓，为地球减低咗一个礼拜嘅网购垃圾咧，交俾你啦，黄耀祖。 唔系啊，我都游水噶，不过咧海滩游水咧真系少啊，尤其是香港嘅海滩，好似阿豪仔咁样教个仔去游水，都真系会遇到呢啲问题。喂，左闪右避啊，咪前面， 避啊， 唉。游水咧，除咗就要避开啲垃圾啦，另外有一样嘢咧，其实可能好多家长咧都尝试避一避嘅，就系、是、教你哋小朋友性教育呢一方面啦吓。嗱、啊，今日咧就睇到个报道啊，就喺丹麦啊，佢哋有一个嘅儿童节目啊。嗱，真係兒童節目嚟嘅，電視節目嚟嘅，好有名噶，曾經攞過一啲獎添啊，就叫做最佳兒童節目獎咁樣。但係佢哋咧就喺呢個兒童節目裡面度咧，做咗一個幾大膽嘅嘗試，因為今次咧佢哋就揾咗一班嘅朋友，佢哋都係裸體模特兒嚟嘅，而呢班裸體模特兒啦，唔同嘅膚色啦、種族啦、年齡啊都有，共通點就真係攞住俾啲小朋友去睇。有現場的小朋友啦，亦都有現場的裸體模特兒，佢哋冇著衫啦。就係佢哋嘅目的咧，就是、希望可以俾現場的小朋友咧，可以嘗試大膽咁樣去問啊一啲可能對佢哋有好多好奇嘅問題。例如，即係有人會問咧，問啲模特兒啊，就問佢哋，因為佢哋冇著衫啊嘛。你哋身體幾多歲嘅時候咧，會開始長出毛髮啊？你對你自己嘅私密地方啦，滿唔滿意啊？等等咁樣。其實呢個咧，即係在場就係11至13歲嘅小朋友。朋友嚟嘅，咁当然啦。其实讲到呢一度，大家都估到下一步就系好多唔同评论嘅声音啦。嗱，讲翻咧主办单位点解要咁样做先？佢哋就系话，其实今次呢一集咧都希望可以俾小朋友啊早啲认识身体，亦都可以咧健康咁样有个健康嘅观念去面对啊，唔好避而不谈啦。因为咧，其实小朋友真系需要有呢一方面嘅理解同埋学习嘅。身体亦都唔系一件丑陋嘅事，系我哋嘅身体嚟噶嘛，系咪？有主办单位就咁讲啦，其实支持佢哋嘅朋友都好多噶，因为有啲咧就系话喺丹麦嗰方面咧，儿童细个嗰阵时咧已经要学习一啲专业嘅解剖学啊，即系要对身体嘅构造咧系有一定嘅认识嘅。觉得咧啲反对者咧大惊小怪啫嘛，即系人都有一个身体噶啦，但亦都有一啲朋友咧就会话：你哋根本喺度摧毁紧啲儿童啊！呢、這个节目咧令到小朋友童年嘅纯真都冇咗啦，点解要咁做？系咪有啲？太过早啊，去做呢件事咧，其实讲真啦，唔会有答案嘅。即系点样做一个教育，唔好话性教育啦。其实大家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唔同嘅谂法。阿祖自己嘅观念咧，永远都会觉得咧，其实有啲嘢你唔讲啊，你避开啊，佢哋自己去揾答案咧。 其實可能找了其他一些你不想他找到的答案，是不是好奇嘛？現在的網絡這麼發達，他們去找任何的知識呢，其實真的很簡單的。我的想法就會覺得是這個節目在香港是不會出現的，因為呢香港的性教育，我估他們那個開放的程度和外國的丹麥來比呢，應該會有更大的距離。但肯定一件事呢，就是如果這個節目真的這樣出了街，有一些家裡的小朋友他們看了沒有家長去指引他們的話呢，其實都未是最恰當。我又不會覺得哇，你什麼都行前一步就一定是對的。所以有一件事，其實有沒有這個電視節目大家都可以做的，身體是每个人都有的，构造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每一个家长啊，都不需要有什么的担心啊、尴尬啊，各样东西大大方方跟你小朋友分享，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性教育。风头火晒，我这位拍档就在这一方面很大胆的，因为他什么都会跟小朋友分享的。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挺好的榜样来的，是不是啊？桂花田 是啊，即是有时啲嘢咧，真系唔使怕尴尬去教佢哋啊。反正咧，即系呢个知识咧，佢哋将来都要识嘅。几岁几时去教育佢哋咧，都系需要嘅。所以家长唔使怕尴尬嘅。上个星期咧喺节目咧分享咗，因为疫情严峻咧，印尼啊加大佢哋嘅违反抗疫嘅罚则，系咪？嗱，睇翻咧呢几个月咧，其他嘅国家啊、地区啊都有唔同嘅罚则嘅。喺比利时咁啊吓，佢商业区啊、旅游区、景点咧就必定要戴口罩嘅。违例嗰个咧要罚250欧罗噶吓。咁啊，佢仲有一个名叫做新冠罚款咁样，系啦。喺荷兰啦，13岁以上咧个居民咧喺乘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必须要戴口罩嘅，唔戴嗰个咧都要罚95欧罗，再犯嘅要罚350咁啊。喺呢个德国咧，非法嘅野餐咧，即系喺郊外野餐咧，每人都会罚250欧罗啊。法国南部咧有个男人咧吓，因为咧唔知道真系好想食烟啊，好想买啲平烟啊，特登咧就行25公里咧走到西班牙去买啦。点知行行下咧迷路啊，又跌倒啊，咁啊逼于无奈去报警求助啦。由于当时啊佢哋系封城紧兼禁足噶，咁所以嗰个男人自投罗网，被罚135欧罗。咁啊，希腊咧有个居家令啦，市民咧喺外出咧要填个人资料啦，同埋咧咩原因你要出去啊、出街啊咁样，否则咧如果你冇申报嘅话咧，都要罚150欧元嘅。意大利除咗咧人客咧要保持呢个社交距离之外咧，工作地点咧，如果嗰啲员工啊都系喺近距离接触啊，同埋好多人喺同一个地方做嘢，冇空间嘅话咧。sorry 啊，老板，你都要出嚟被罚啦，因为呢啲都系好紧要嘅吓，即系因为室内嘅空间咧都需要有距离嘅。咁啊，呢啲咧都喺由今年咧3月咧陆陆续续咧喺唔同嘅地区咧就开始有呢啲咁嘅罚则噶啦。到今天啊，英国首相约翰逊先生咧就话啦，由于确诊嘅数字不停咁上升，喺9月尾咧佢哋会加辣。如果民众咧吓，重复违反或者严重违规咧，包括确诊者同埋密切接触者啊，冇自我家居隔离嘅话咧，系会重罚加罚到至10,000英镑啊，系啊，10,000英镑啊。如果但系咁样，如果雇主要逼嗰啲要隔离人士翻工，又或者炒咗佢哋咧，炒咗啲确诊同事咧，都一样违规，都系一样会重罚嘅。咁啊，首相府仲话唔排除咧。由于疫情可能会再高升的话，可能会再封城多一次。世界各地不同政府想尽办法都希望疫情可以受控，香港人都是一样的，但是都见到有人在街上是不合作的，也都见到多了人开始不戴口罩和通街吸烟的如果见到这些人都麻烦大家上前去劝下佢哋啊，戴口罩或者如果佢真系冇嘅，你俾一个佢，同埋提佢哋室外吸烟要罚几千，喂，无谓啊，系咪？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细眼仔。 早晨啊，冚唪唥同学，今日上英文堂。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上个礼拜咧，我哋咪讲咗啲简写嘅。 讲单字啊，系啊。 系啊，唔系单字，简写。 简写。 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有个下集嘅。 好啊。 今日拣咗呢啲咧，系我哋嗰啲爸爸妈妈咧，有阵时咧都会讲嘅。 好啊。 例如。IDK IDK I don't know 哎呀 very good very good 哎呀原来真的这样、啊、 我们成日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时候就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啊、就 IDK 了、哎、这个呢阿桂花田呢有阵时都会讲的即是讲那个英文是啦、 哦、 O-R-L-Y O-R-L-Y 系啦，英文咧就系两个单字嚟嘅 ，O R L Y， 两个单字啊， 其实系啦，但系佢仲有四个英文字嘅简写 ，O R L Y， 乜嘢咧系代表住？有阵时佢真系少少系啦，有 O 嘅 ，O 乜嘢咧？ 嗱 ，R for rice 啦，佢中意食饭啊， 又唔系佢咩都食嘅，佢人都。就嚟食噶啦 ！All right，all right。 有阵时咧，其实桂花甜味唔系成日讲英文嘅，但有阵时佢会直情讲呢一个英文。 All right 啦， 唔系 ，no problem， 唔系喎。 O R L Y 嘅意思咧就即系 ，Oh really？ 佢有阵时会咁讲噶嘛 ？Oh 嗱，其实 系， 我睇翻嗱， 你点解要拆到咁细嘅？ 我听讲话争两个英文字啫嘛，都写埋。 我唔知咩 last year 啦，已经我谂紧。 因为 really 嘅串法咧就系 R E A L L Y 啊嘛，佢就攞咗 O R L Y。其实讲真咧，我估咧我爸爸如果睇到人哋 send message 嚟咁讲咧，真系唔会明佢讲乜嘢咯。 咁都要简化嘅，真系我觉得唔啱。 我会复翻你一句 O M G 咯，即刻就 O M G 系啦，你一嚟 O R L。我就 OMG 咁样啦 ，OMG 咁样啊，就代表住 Oh my God， 系啦系啦。 嗱，另外有一个咧，简单嚟讲咧，我哋平时成日都会讲嘅 ，OK， 唔系 OK 都系简写嚟噶， 你似 OK， 不过佢系叫做 JK。 JK 系咯，系咯，系 唔系唔系人名嚟嘅 JK 嗱，呢个咧系啲年轻人。年輕人佢哋咧，如果傳短信咧，成日都講，唉 JK 啫嘛，咁樣嗰個意思嘅。係 啊 ，just kidding，just kidding， 冇錯啊，講笑啫。 係啊，乜你咁 JK 啊？ 係咯，即係其實睇極都唔明。嗱呢個咧就係阿曾志豪咧，有陣時咧都會同咧我爸爸啊，同埋你媽媽啊，肥妹仔，佢會講嘅。尤其是朝頭早咧，佢講嘅機會就更加大。唔係 sorry， 唔係 sorry， 係 O M W。 O M W 都系 O 咁样系咪啊？ 唔系 O 嗰个意思啦，呢个 O 字 O M W M 系 for moon， 哦 moon 啊 ，for moon W for moon M 系 for moon 啊 ，M for moon O M W what water 唔系 W 系 咩月 ？O 就系 on M 就系 my。On my way， 轉翻到轉翻到啊，差唔多啦，差唔多。下次你都可以咧話差唔多到嗰陣時，你可以打 O M W， 係啊，係 O M W， 我就俾第二個字你噶啦。 咁你會俾咩字咧，肥妹仔？我又想知喎。 I D K 啦 ，I don't know 咁樣嘅意思。 結果，如果特區政府唔統一。登機檢測要求，他們可能將病毒帶來香港，有關入境檢測措施將會名存實亡。他建議機管局要向高危地區出發的航空公司清晰表明，由高危地區來港航班要統一使用合格的核酸檢測結果，亦都要統一出示72小時內檢測結果的計算標準。 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幅连续三日维持在双位数，亦都是超过一个月的新低。新增的51宗本土个案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地区，包括首尔市的20宗和京畿道的14宗。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30点，跌120点，总成交金额45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61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6.5冇升跌，阿里巴巴265.8升3.8，美团点评245.4升3.8。汇丰控股28.5跌8毫，小米集团20.95升3.5，盈富基金24.62跌1毫，比亚迪股份105.4升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34，瑞士法郎8.471，澳元5.594，加元5.824，新西兰元5.171，欧元9.118。每百日元兑港元7.4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594。港金现价报17,67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41美元，卖出1,909.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好挤塞嘅地方，太子道东啊，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咯。咁后少少近住景泰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咁即系话咧太子道东出旺角有两宗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挤塞啦。咁亦都影响到彩虹道去翻太子道咧就挤塞，龙尾喺着陆街观塘绕道嘅支路落太子道东咧都系挤塞噶。重复多次啦，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慢线有交通意外，同埋后少少近住景泰街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挤塞，彩虹道去太子道东挤塞，龙尾喺着陆街啦，观塘绕道嘅支路落翻太子道东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行太子道东去旺角，咁改行其他道路咯。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英皇道去铜锣湾近住北景街挤塞，龙尾在健威花园。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尖沙咀、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西贡啦，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大埔公路径口路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兼辟。 单车旅行嘅速度唔快，亦都唔齐。 太慢， 可以去到好远嘅地方，但系同时间可以好有弹性。因为有趣地呢个速度同当地嘅人打招呼系啱啱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嘅长者中心。 其实我哋系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俾长者同埋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佢一啲空间嘅时候，成个社会咪改变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2021年9月小一入学的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在今年9月21号至25号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在2015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并留意本年度递交申请表的特别安排，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夹 你自己解埋佢啦，我唔想同你同 咩啊！我哋作为拍档，应该呢个时候就接 Q 噶嘛，我哋多次 夹我如果另一个字噶咯，我会讲咁多次渣咯， 渣都得， 因为应该系渣先噶，我哋要一阵间嗰个内容。 哦， 揸夹揸夹夹夹夹夹夹夹夹揸揸揸揸揸 揸揸揸揸 揸揸 揸揸揸揸揸揸揸 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 揸揸揸揸揸揸揸揸 揸揸揸揸揸 揸揸揸 揸揸揸 揸揸揸揸 揸揸揸揸揸揸揸 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 揸揸揸揸揸揸揸 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揸 揸揸揸 所以我哋起码网上面揾都揾到好多种唔同嘅方法，所以咧一阵间喺丰收生活小确幸咧，首先会教大家 揸筷子， 揸完筷子就夹嘢啦， 系啦，我哋会有个比赛嘅，就夹波子比赛， 系啦， 因为我同阿天翻得早啦，今朝我哋做咗个 实验， 实验嘅， 仲邀请埋其他嗰啲同事， 系咪唔得噶？ 我一粒都夹唔到， 唔系我冇谂住问你啦。 首先我揸已经唔叻 嘅， 我揸筷子系错嘅。 系啊， 咁但系咧，冇啊！我哋头先做边个？我哋喺走廊度玩嘅，我见到阿关长又喺度 夹，佢有冇夹到啊？ 佢都系气 管 嘅， 跟住 佢 话： 我做节目啦，咁样。 但系大家都试下，所以咧，其实咧， 即 系，所以大家记住啊，黐住我哋嘅电台之余咧，亦都留意住咧，即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嘅面书嗰度，十一点半咧，我哋有全新嘅仪器。 啊、 其实我而家好惊噶， 你惊咩啫？ 好惊乱咁揿到啲掣咯，你一知而家好多机器喺我隔篱啊， 系就系咯。 我哋以前成日睇嗰啲外国新闻咧，嗰啲政要咧，以为除咗个麦咧，一上到自己。车道直播， 系 头先见到个桂花田一麻鬼烦啊！哦，出晒街啦！ 而家直播紧唔惊嘅，如果头先报紧新闻嗰阵时直播咗，你就惊啦，真系。 我哋 咁 啊，成日都话咪后嘅嘢 啊！你又讲得啱，真系。 我长期有感觉。 但系头先佢系望住你嗰个方向嘅， 唔紧要啊， 望唔紧要啊，最紧要听 到声都死啦！ 我就戴咗口罩嘅，真系。我哋拥有咧，好似系呢一个太空总署，太空总署哈勃望远。镜咁犀利嘅装备咧，而家就冻咗喺黄耀祖张台隔篱。 嗱，好多时咧，啲听众都话：哎呀，点解睇唔到啊？系啊，因为我哋去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可以先睇到我哋 Facebook Live 嘅。咁稍后啦，我哋十一点八嘅字到啦，丰收生活小确幸，准备你哋筷子同埋。 筷子碗筷， 佢哋又冇波子嘅，揾啲嘢夹下啦。 唔系啊，你喺 office 咧，你可以真系好似我哋上次咁，攞两支原子笔都得噶。 唔系啊，咁揾嘢夹啊，都要 擦胶咯， 夹咪 夹擦胶又得，万字夹又得， 系啦， 你夹夹文夹你中指咯。小王， 其实我写都几好啊， 写唔断 你去到呢一个位，我哋都知 suddenly 你好似想嚟咁样。 你讲清楚啲，咩想嚟啊？ 想拉长个音， 想拉长个音啫，真系。咁你知唔知我而家想发咩音啊？ 嘟嘟嘟嘟， 好啊！ 你都俾我啊嘛， 系啊，嘟嘟嘟嘟嘟嘟。 呢单新闻我都估唔到会发生， 都同嘟有关噶、哦。 咩啊？嘟系咩意思啊？咁 嘟啊嘛， 嘟咩啊？ 嘟系一个嘟，跟住佢就可以嘟落嗰个嘢度。呢单新闻有噶， 系咩？我其中一个剧情啊， 嗱，讲紧嘅咧就系发现有呢个假月饼同埋假嘅月饼券， 咪啱咯，所以咪有嘢嘟咯。 又真系， 系啊， 月饼券咧有啲巴曲要嘟佢嘅。 我自己咧，其实我冇乜送月饼券啊。 佢科技含量好低，佢唔识啲科技嘅嘢。 你即系觉得一张月饼券个科技就好高， 好高 噶。唔系有巴曲，即系话你喺买咗 个。系啦，你快啲讲啦。 俾现金嘅我多钱啊嘛，系啦。 月饼券喎，关现金咩事啫？ 咩啊？我封俾啲长辈啊，系用利是唔用月饼券啊，咁我咪唔使买，所以冇接触咯。 即系只收唔到人哋送俾你月饼券。 但 唔 紧， 其实我哋唔好咁小学嘅，我哋快啲翻嚟啦。系啊， 但系讲紧点解要讲咧？因为琴日咧就喺海关啊，就拉咗四个人啊，包括有酒楼嘅负责人啊，讲紧系乜嘢咧？一个都老字号啊，香港品牌啊， 恒香， 系啦，佢哋嘅月饼咧就怀疑啊有冒牌嘅月饼同埋月饼券咧就售卖，而我觉得。哇，点解会咁嘅？因为售卖嗰个地方咧，就喺佢哋元朗嘅铺头咧，事隔450米嘅一间酒楼， 即系非常之近嘅， 行路大约系5分钟。 即系佢正版嘅铺头， 系 同埋冒牌嘅铺头， 只系争 450米啫。哇，呢个啱数 呢 个 三个人嘅范围啦，系咪？我哋啊，唔系，我一点做唔系我，就系 点啊？你有咁肥咩？真系 450米，你跑晒一个运动场啊，就400米咯。 系咯， 咁你咁样，你就算拉直咗佢哋啦。真系几近， 得几分钟 所以又引证咗咧，越危险嘅地方越安全。 错，佢俾人拉咗，佢系危险嘅。 佢系谂住安全， 佢谂住安全，但系好错嘅，因为好搞笑地咧，佢就真系选择一间酒楼度啊。嗱，而家咧，酒楼有解说嘅，佢哋嘅经理咧就话佢哋自己都系受害者， 哦、 可能佢哋唔知嘅。咁呢个我哋就 等合理嘅，合理嘅，我都觉得 警方啊、海关啊就继续去做呢个调查啦。我哋都未知就系晒所有嘅来龙去脉。 其实我每次我有啲咩事，我都觉得我系受害者，你哋唔信啫嘛。我都系系咯， 咁我哋何尝唔系对住你？我哋都系受害者啦。 系啊，哎、我哋揽埋一齐喊啦，好，继续继续。 我喊唔出啊，咁样。讲到系咩咧？就系、是、咧，喺原来上个礼拜五咧已经采取咗行动啦，就喺呢个嘅一间元朗嘅酒楼嗰度咧，搜获170盒嘅冒牌恒香月饼，同埋大约200张嘅怀疑附有虚假商品说明嘅月饼换领券咁样，就拉咗几个朋友嘅咁样，计翻个价钱咧，就大约系正价货7折咧，就发售呢啲冒牌月饼。如果我哋喺度睇嘅时候咧，因为我琴日有睇新闻咧， 系 其实所有嘢咧系雾到咧系完全唔似噶，即系平时我哋 好靓咯， 靓系真嘅， 好靓啊！ 我甚至觉得好似比原装正版嗰个包装 仲靓，你唔可以咁样去赞美佢。 我唔系，咁呢个我自己感觉嚟。 因为佢又将咧假月饼券同埋真月饼券对比咧，我同意阿祖嘅讲法。如果你唔话帮我听边张系真边张系假咧，我会以为真嗰张咧系流嘅咯。留心个留咯， 系啊， 而你以为假嗰张咧 系 假到真咯， 系 真系佢好有诚意嘅，佢印得嗰个色样， 同埋如果你话佢假都好啦吓，佢就算系嗰个包装 咧 系完全唔一样嘅同正品，所以呢个我觉得好吊诡嘅， 冇错， 点解可以完全唔一样？佢哋嗰啲冒牌货咧成日话系改少少嘛， 但系 佢完全唔一样，由用料啦、颜色啦、设计啦，全部都唔一样， 冇错。 No， 你会可能会即系你真正嗰间月饼店嘅嗰个盒，你系咪清楚知道晒系点样？ 所以我话可能呢一个就令到有啲人咧真系唔小心，我以为呢个就 系 正版货嘅原 因啦。同埋而家佢哋都会知道咧，哇，月饼真系唔系传统月饼好多噶嘛， 好多包装， 可能我包装可能新一条 line 啊，或者系新嘅品口味啊等等嘅嘢，所以冇人怀疑。 我咧，我想咁样讲嘅，固然呢单新闻我哋一定要讲，就犯法就犯法啦。 咁当然咧都拉到啦， 系啦，犯法就系犯法。咁但系咧，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咧，如果我系啊。我系嗰个正牌老板老字号嗰个咧，我会好好向对方学习。 哦， 无论系从个包装盒啦，定系将月饼券啦、印刷啦、设计啦，我会虚心向呢一个犯罪分子学习。虽然要拉佢，但我都会谂下，我哋使唔使 upgrade 下咧？ 我反而我会 系咁样咧，你望下个设计， 可能 呢一个嘅犯罪分子啊，佢哋攞咗呢个老招牌啊，喂！恒香真系香港老字号啦，系咪先？但佢就加入咗咧喺佢个包装里面一啲年轻啲嘅元素。 系啊，冇错。 我有呢一个， 我净系见到真嘅啦。我形容真嗰个先， 嚟， 真嗰个咧 可以用金光灿烂徐小峰形容佢个盒嘅金橙橙啦，仲要系咧即系黄道金嗰只嚟嘅，咁啊大大只字写住佢香嗰个字啦，咁啊下边 系 香港， 好大朵菊花嘅咁啊， 系啦，好大朵菊花咧，直情占咗个饼罐咧，即系二分一咁嘅 size 嘅咁样， 系， 咁但系好啦，到你介绍下冒牌嗰个样系点样嘅？ 冒牌嗰个咧就冇咗嗰个铁盒嘅包装， 系 啦，佢有一个纸盒包喺面嘅，里面有冇铁盒就唔知啦，系咪？成件事就唔系金光灿烂徐小凤啦，就变咗咧。红色得个红咧， 枣红啦， 系啦， 枣红色 系啦， 实太美丽外表。佢係酒紅色的心， 係啦係啦，加少少金色嘅， 係啦係啦。 嗰個金色嗰個 pattern 都華麗嘅喎，其實佢 華麗得嚟咧，佢哋係有少少 嗰啲 剪紙嗰啲嘅感覺啊， 同埋佢唔係咧突出嚟嘅嗰種金光咧， 係 佢係嗰啲似係咧，好似嗰啲叫做 收少少嘅， 唔係鎏金啦，定係嗰啲叫做漆金咧，即係好似個印章咧，嗰個 吸上去嘅。 系啦，烫金，烫金， 系烫金， 烫金，系啦，完全唔同嘅，真系两只 style 唔同嘅。 同埋咧，我想问佢哋咪一百周年啊？咁点解好似我见到有一百咁样嘅？ 系啊，因为咧佢哋嘅外观设计咧，亦都有抄袭到正货佢哋行香嘅商标啦，同埋行香一百周年嘅字样呢一个咧就有喺度嘅。但系嗰个成个摆位咧就唔一样嘅，喺嗰个包装嘅设计上面。 佢咧，我真系要讲对唔住，我觉得咧，即系假嗰个月饼券咧， 系 你真系。会令人哋有100%嘅说服力，因为点解咧？嗱，第一，佢咧嗰个印刷系点样咧？佢张月饼券咧， 系 佢系一个 top shot 影落去嘅，咁咧就见到咧佢喺个盘里边咧有两块咧月饼，咁然后咧右上角咧嗱，你想象下，好似一个茶盘咁样，有两个月饼咧就摆咗左手边，然后咧右边系咩咧？一杯好似功夫茶咁嘅 size 嘅茶杯仔咧，喺你右上角，仲依稀咧就见到咧里边嗰啲咧颜色咧好似龙井茶。咁淡呢個濃度嘅茶杯呢喺裏面已經有一杯茶喺度啦，仲有幾粒好似方糖啦，然後呢右下角呢有一個綠色嘅茶壺呢，又係 top shot 影落去啦，而最靚嘅地方係咩呢？佢有個那個叫做套㗎嘛，即係月餅禮券呢，仲有個紙樣套上去 cover 㗎嘛，嗰個 cover 呢佢竟然係呢食住嗰個茶壺呢一半 嘅倒入去 茶壶外边咧就即系嗰个礼券个封套咧就有一半嘅茶壶， 系 个饼券里边本身有个茶壶，佢直情可以咧二合一套落去咧，你会觉得咧系一个整体嘅， 系即系好似有个动作， 成个茶壶系睇得翻晒嘅， 有少少似咧喜帖啊嗰啲嘅设计嘅，有阵时你个信封加埋里面个内盒， 佢系二合一嘅， 系啦，就二合一就见到个图案。 喂，大佬啊，几有心思啊！我知佢犯法，我明噶啦，我明噶，佢系犯法，但系。佢咁有心思喎，整出嚟。 但佢有心思得嚟喺呢方面，可能喺設計方面花咗啲心思。 但你可唔可以形容下正牌？ 唔好形容啦，都靓嘅，有个传统嘅特色啦。 正版嗰个真系好普通地咧，就咁一个牌子啦。跟住冇啦，然后写住2020咧，双黄百年榕月饼礼券，冇 design， 冇嗰个饼喺度，有个好简单。就出咗個人， 不過呢一個就係令到佢哋可以成功破案嘅原因， 因為佢真係冇咁， 係佢冇咁華麗啊！ 因為實在爭太遠啦，嗰張嘅月餅券啊，就係有朋友咧，佢哋 年輕化， 佢自己都唔知啊，佢就喺呢個酒樓度咧，就買咗呢個月餅券之後咧，咁450米啫嘛， 咁咪攞 去正店嗰度攞貨咯， 啱啊啱啊， 去正店做喎。咩嚟噶呢张？ 系啊， 月饼券咯，喺隔篱酒楼度买噶。但系佢揸住嗰张月饼券，呢、這个先系我哋月饼券，即系完全唔一样嘅。不论系包装啦，嗰样嘢都唔一样。所以得出嘅结论咧，就发现咦。疑似有呢个假货啊，喺同一条街度售卖啊，咁样。 嗱，仲要系咧真嗰张月饼券咧，其实佢真系充满住令人怀疑嘅元素，知唔知点解？ 因为就咁一张。 我头先咪有个 dot 嘅， 系啊， 因为佢有 QR code 啊嘛，佢 QR code 咧本来就话俾你听呢个。 QR code 定 barcode 啊？QR code 嚟嘅。 QR code 嚟嘅。 佢系爱嚟证明咧呢张券咧系真嘅。好啦，咁俾你估下呢个 QR code 叫咩名 ？Q 有个名嘅咩？仲 冇错。 咩啊？ 佢好似系请咗罗启新同佢度身订做 QR code 嘅中文名。 哦、，OK。 你听完之后，你更加 COOK 曲。唔系，你听完之后，你更加觉得呢张系真嘅咩？呢张系真嘅咩？ 讲嚟听下啦。 嗱，你又用翻头先嗰个防疫，我哋嗰个唔系 英文简写。 佢食中文。 哦 ，QR code 好 Q。 唔系，中文系咩咧 ？QR code 咧，佢嗰个曲其实即系码啊嘛。 系咯。 咁佢用嚟。分辨真假噶嘛？ 哦， 咁成嚿嘢个中文名系咩咧？系真个官方名嚟噶。 嚟啊！ 佢话 QR code 咧系印住叫做 咩码？ 真的码。 即係真嗰個係咁講啊， 係真嘅， 真的馬，真的馬，咁佢就有個 QR code 就寫住真的馬啦。咁你落我听，哇！咁 其实 假嗰个咪就系假的马咯， 假的马咧嗱，佢假嗰张咧嘅月饼券咧字体咧有简体字响度嘅，嗱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即系同佢原装正版唔一样嘅地方咯。 嗱，我哋再次强调，抄人咧系侵犯呢个知识产权咧， 犯法嘅。 不过我亦都觉得咧，作为老字号咧，唔好净系讲呢间饼店，我觉得所有老字号咧都应该咧与时并进，话唔定你都要望下，哇！原来就抄我哋咧，但系啊，点解佢抄得咁样 嘅？我觉得咧，俾到即系呢个老饼家咧，可能会谂啊，其实我哋开一条， 好在你加埋个假家字喺后边啫。 咩啊？ 你头先讲得好正啊！ 哦， 你老饼有多啲信心， 系啊，老饼家咯，啱啊，冇错噶。咁即系希望佢就可能开条新嘅叫年轻版嗰条线，咁可能吸引到一啲年轻人去买咁啊，嗬。 又或者可能啲顾客咧，可能唔中意佢变年轻咧，可能佢中意佢呢一种传统嘅包装咧。 其实两种 系啊。 而家我见到咧，今年咧好多月饼唔同嘅款式咧，佢哋就算同一个品牌咧，都系未必系净系一个包装。 冇错冇错。同埋我觉得咧，我想俾多个鼓励佢。 好， 俾多个鼓励咧。 边先？ 假个边？ 假个边？ 真系 俾鼓励佢。 唔系个鼓励点解咧？嗱，我哋作为即系 唔好再犯法啦吓。 系，首先我哋希望佢唔犯法，同埋我哋惩教咧，惩完罚之后要教啊嘛。我俾咩鼓励佢咧？就系嗱，负担完你嘅刑事责任之后咧，你改过自身咧。 你去再去同呢个老饼家。 唔系，你点解唔自己创个品牌啫？其实佢由包装到你个月饼券，所有嘢咧都系与别不同噶。 我想讲其实唔止啊，连里面嗰嚿馅啊，因为咧如果你睇埋咧佢哋月饼里面嗰个包装啦，月饼嘅色泽啊，又或者佢哋未有 chop 住四个字喺度嘅，即系恭喜发财，未有四个字喺度。 我睇到系都唔同噶， 连嗰个字都唔一样。 系啊，既然系咁嗱，我觉得咧你争一步噶咋，就 系 你点解唔够胆用自己一个新嘅牌子名？你叫劲香啊、好香啊、静香啊都得噶嘛，真系。好香啊，咁样咧，都得噶，永香都得噶，你都系想叫 永香有少少唔系好熟嘅，我自己就觉得， 喂，好香好啦， 系啦， 美香都 OK 嘅， 你美香睇下淋唔淋， 系啦， 个月饼就 或者你 如果淋住嚟美香都唔系几好， 香都得噶，你唔好抄人，你俾啲信心，唔好乜嘢都觉得咧，我要靠人哋嘅，你自己创啊嘛， 又唔得嘅，因为咧可能即系可能嗰啲叫手续上面咧攞个牌啊等等嘢，佢又 唔系啊，佢牌是。少啊，佢系牌子紧要啫嘛，因为 咁呢几年你都见到，其实喺市面上面多咗好多年轻嘅品牌啊，佢哋都系自己去做一啲传统嘅食物嘅， 冇错， 今年都多好多。 所以我哋又闹佢，但我哋嗰啲要俾个鼓励佢咧，就系唔好犯罪，应该系创新，你都已经所有都新晒咯，冇理由就衰喺个名度噶嘛，香香真系唔得咩？永香唔好啊？ 美香都唔系几好，讲真真系， 就帮手谂下，我都知。九香得唔得？ 九里香 啊，九啊嘛，系咯， 永流传 系咯。 轻轻的一个吻，深深的一段情。思念到如今，一切来得不容易，不容易。天晴却心不静，岁月苍老了眼睛，遗憾被你在身边。合影这一首歌，但我愿唱给你听。月亮代表我的心，虽然唱起来有一份冷清。月亮也代表我受了伤的心，等 哄骗。 Super Moment， 月亮代表我受了伤的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虽然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但是仍然有源头不明个案，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他呼吁市民不应该松懈，尤其学校明天起分阶段复课。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宣布，原定今个星期四午夜到期的一些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延长7日，至到10月1日。他又说，上个星期二公布第四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绝大部分场所已经重新开放，但是避免疫情反弹，市民和处所营运者要自律，做足防疫措施，部门亦都会加强执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已经实施非常严厉的入境防疫措施，特区有熔断机制，当抵港的同一航班上有5人或以上确诊新型肺炎，又或者连续2班相同航空公司同一地点抵港客机上有3人或以上确诊，有关航班需要禁飞，至今有关机制已经启动3次。林郑月娥又说，本港同各世界各地有联系，不少居民要往返外地，输入个案难以完全避免，但是特区政府会密切监察各地疫情，评估和调整防疫措施。在台湾遇害女子潘晓颖的母亲要求疑犯陈同佳交代投案日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相关问题，她说陈同佳已经就在本港的违法行为接受惩治，从法理上他已经是自由人，但是他从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得知，陈同佳感到自责，愿意承担责任到台湾自首，但是过去因为政情问题，之后又因为疫情问题而未能够展开讨论，当两地人员往来许可之后，如果陈同佳愿意到台湾，特区政府可以提供协助。被问到特区政府可以就陈同佳自首主动做些什么，林郑月娥说看不到由特区政府出面有什么好处，因为当局最近就其他事务和台湾方面沟通都得不到回应，他希望继续透过管浩明或者其他有心人协助陈同佳到台湾。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全球疫情近几个星期不断恶化，特别欧洲的第二波疫情明显已经来到，特区政府要检讨何谓高危地区，并且更新高风险地区名单，以及检视从有关地区入境人士的检疫安排。梁子超说，部分地区采用抗原检测，病毒量低的病人可能出现假阴性结果，如果特区政府不统一登机检测要求，他们可能将病毒带来香港，有关入境检测措施将会名存实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71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51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84点，升3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5蚊，跌1.5；阿里巴巴266.2，升4.2；美团点评246.4，升4.8；小米集团21.05，升5毫； 汇丰控股28.45跌0.5，盈富基金24.66系跌0.6，比亚迪股份106.4升4.2，吉利汽车15.66系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1，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港金现价报17,680，跌2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63，卖出1,912.2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大埔公路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呢有工程係做緊嘅，咁而家封咗慢线，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重复多次，就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呢係有道路工程喺慢线嗰度嘅，咁影响到一大挤塞排到去骏景园。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同埋近住景泰苑嘅交通意外呢都分别係清理好㗎啦。咁而家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同埋景泰苑呢一段呢交通回复正常㗎啦。但係前少少啊，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呢就行车缓慢，龙尾去到油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南过海方向呢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藏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呢就排到去接近东山台噶。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排到去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和大埔公路径口路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helsea，是一个编辑，想跟香港的医护人员说声多谢，亦都请你们继续加油，多谢你们一直守护香港人。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跟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唔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着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系啦，我哋而家咧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嘅全球华人直播时段， 冇错，犀利啊！点知华人啊，我会话唔同种族嘅朋友啊，都可以睇住我哋嘅直播，而我哋今日咧仲会有一个新嘅方式添啊！吓， 系啊，我哋今日咧有一个太空总署咧为我哋度身订造嘅视像科技啊。总之我哋而家咧就会用全新嘅方法同大家打招呼啦。嗱，咁我哋先同咧心机听众 ，Hello， 我哋啱咧教你揸筷子，亦都同我哋二台咧 Facebook 专业嘅朋友望到嘛， 系 阿娟。你食咗饭未啊？见到我哋未啊？ 阿莲你好嘛？ 系啊，你见到啦，见到我哋啦，真系。 系 ，hello。 系啦，嗱，咁啊， 我哋今日咧都会有一个新嘅方式嘅，希望咧就系可以做到咧就系、是、不论喺声音方面啦、视觉嘅效果啊各方面咧，可以做得更加流畅，但系都系即系代表试紧新嘢啦。 系啊，冇错。 可能会有啲嘅窒下窒下，希望就唔会影响到大家。但系我哋嘅节目咧系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 Facebook 嘅面书度咧同我哋现场直播嘅。 系啦，嗱，我暂时见到咧一切都正常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预备三二一咧，我哋就起音乐，礼成准备，一、二、三， 嚟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想点啊你喂？你同唐伯虎点抽香嗰个咧？ 我就话 周星驰喺度立筷子， 你自己咪揸住个麦咯？你做咩攞我个麦啫？搞到喺我耳边度铿锵咁样啊！真系唔知做咩好。 嗱，我哋今日讲到明咧，就想同大家咧玩下点样揸筷子嘅，因为咧上个礼拜咧我哋统计过啊。原来咧，即系有好多，起码有六种。 六种 系啦，揸筷子嘅方式，咁其实有啲系揸得唔叫做传统嘅，叫做唔正确嘅。咁但系都唔紧要嘅。 正式嘅筷子，大家睇到我点揸。 咁我哋咧嗱，先咧，不如我哋咧请我哋嘅首席摄影器材咧影一影咧。我哋咧今日带咗啲咩唔同嘅用具翻嚟？我哋今次好犀利噶，遥控吊臂啊！ 嗱，我哋有木筷子啦，跟住有胶嘅小朋友胶筷子啦，有韩式嘅筷子，扁嘅、圆嘅有啦，有传统酒楼嘅。叫做象牙式筷子， 系啊系啦，嗱咁啊呢几种筷子咧，不如我哋大家讲下有冇边一支自己系惯用 嘅？我自己咧系惯用呢一种嘅筷子，即系长嘅胶筷子、象牙筷子，由细都系揸呢一个嘅。不过由细到大，我揸筷子嘅方式都错嘅，系咪好想研究一下咧？ 系啊，夹下夹下先。 而且你见到我只手指尾有阵时系 夹夹咁样， 不协调地咁样，即系咁样夹嘢咯。 我就攞呢个， 平时系夹得到嘅。 我哋每人攞住自己嗰个主场武器先，我就攞呢只咧，即系实木式嘅筷子。 好， 哇，好好啊，仲系哦冇嘢，我有啲咩万寿无疆嗰啲嘢 添啫。 系啦 ，OK， 其实我都系揸得唔靓嘅，我哋一阵就试下大家点揸啦。咁啊，桂花田 你点揸？ 我今日咁咯， 即系同我系朋友。 我同我哋 friend 嚟噶，我哋两个系，我哋系 friend 嚟噶。 到我， 系咯，桂花田。哇！你见唔见到啊？桂花田个膊头啊，佢今日为咗同大家见面啊，攞咗出嚟， 佢每次都系 噶， 系啊， 系 啊，夹 咩 想？唔系啊，我想夹咩？我想夹咩？ 好啦， 桂花田嘅揸筷子方法就系咁样嘅。 你呢个咧系咪大家平时讲咧传统认为系最啱嘅揸筷子方式啊？ 我唔知啊。 其实系嘅，因为咧嗱，我哋影住阿天嘅猪手先，系啦，影住佢中间 咧，我要食猪手。 佢两只系啊，因为咧佢两只筷子咧而家影唔影到嘅？手持攝影器材啦，你唔好喐住，唔好喐住，你夾翻起先。系啦，因为咧佢系可以两只筷子咧中间咧系分开嘅， 系 平衡嘅，平衡啊。 系啊，所以咧我同阿我同阿祖咧，你睇下我哋中间交叉嘅。 我揸呢个方法咧，我觉得有少少似咧小朋友嗰啲咧乱咁笃落去嗰种嘅方法。 我哋其实咧呢一只揸筷子咧系好似铰剪咁样啊。你睇下中间咧， 你个仔识唔识揸噶？ 我个仔而家都努力学紧。 系你教定你老婆教啊？咁 有嗰个套咧，咪有个筷子套噶嘛？咁可以教佢嘅。好啦，嗱，我哋咧先同大家。讲下咧，所谓有六种唔同揸筷子嘅方法咧，实不相瞒啦，嗰六种里面咧，大部分咧其实都系唔啱嘅咁样。 我哋好似开酒楼咁嘅，系啦，食啊。 嗱好啦，点啊？第一种咧就系呢一个叫做我都唔知个日文点讲啦啊，咁样嘅嗱，佢只食指咧， 我哋睇住豪仔只手啊，而家可以。 佢只食指咧就搭咗上嚟筷子嘅呢边啦，然后咧大拇指就钳住佢啦，然后咧。 就咁样嘅啫。 哇，好吃嚟 咁样。我谂紧点样去形容佢咧？ 啊， 其实佢系攞 嘅方法咯， 系可能系啊，佢大拇指咧会扣住咗自己个食指啦，咁然后咧，佢有嗰、那个筷子啊，晾咗喺个中指下边咧。其实我都唔知佢点样可以拎到出嚟。佢话有啲人咧就系咁样嘅，咁样嚟揸筷子嘅。真系开唔到噶，我哋如果唔识嗰啲咧， 你自己咧揸唔系用开嗰个方法嘅话咧，就唔成功。 系啊，但系其实系肉酸嘅， 对佢哋嚟讲冇肉唔肉酸嘅，夹到食到唔饿，我就觉得啱。 冇错啊， 黄道呢个系食到 就得。似唔似系而家咧都似噶，系呢种方法啦。 系啦，即系而家豪仔同阿田咁样揸咧，呢个咧就我哋见到咧 介绍 啊，其中一种啊，好多人揸筷子嘅方法，大家咧都可以即刻留言俾我哋，又话俾我哋知你系咪用紧呢一种方法嘅。 系啦，咁第二种咧就头先我同阿祖咧，即系听讲系几多类别嘅。就係、是、呢種叫交叉型咯，就真係咧，即係會係夾到咧個筷子係打交叉嘅。就是這個、 交叉型即係話都係手指公夾住一對筷子，但係只係食指同埋中指究竟個位置放喺邊度咧？ 係啦，好啦，咁第三種咧，佢就咧主要攞個大拇指咧，大拇指夾住兩隻筷子同埋咧晾住隻食指咧。其實呢個我覺得勁似你嗰、那個平衡㗎。但佢又唔係話傳統型喎，呢、這個我都唔知佢可以點樣夾到先得。嗱，跟住呢個咧就好肉酸啦，即係我都唔好意思，我想講好肉酸啦。 係就咁、就咁係好似吉揸住啲叉咁樣。 佢話好似就咁揸住咧，然後有個手指公就咁樣豎起咗咯。即係你好似咧揸住一個叻咁樣，俾咗個讚，然後咧就攬住隻筷子。呢、這個真係唔知點夾可以夾到嘢喎，因為佢咧永遠嗰個大拇指都會豎起咗㗎。 佢只係可以篤魚蛋咯。 係啊， 夾唔到腸粉啦，應該。 所以夾唔到你咯，咁樣係啊。咁然後咧另外做咩啫？ 我反而我中意我哋嘅听众讲啲乜嘢，我呢度睇住我哋佢哋，大部分咧都系话阿田最正确嘅， 真系啱嘅。 阿祖咧系错嘅揸得，阿祖最衰嘅 系咩？我同你一样嘅， 豪仔阿祖要再学， 系啊系啊。 阿祖咧都系揸得唔好嘅，阿祖最差添。当然都要讲咧，有人赞我件恤衫系靓，而我件恤衫真系靓。 系、 okay、 啊，喂，仲有 重点嚟噶，俾佢哋揸快， 仲有一只 食到就得啦， 仲有一只。做咩咧？仲有一隻叫做咧竖起美子型啊！因为原来有一种揸筷子嘅方法咧，系咁样噶。 嗰啲系咪即系自然反应嚟噶？ 系啊， 嗰啲夹唔到噶。 有啲会翘起咗只手指尾噶。 咁啊，试下先。 系啊， 我都系想即系弹起咗一样啫嘛。 卡喎呢件事， 嗱呢、這個 喂想講，原來你無端端要打起隻手指尾，其實一啲都唔容易 咁樣 夾得到。 同埋咧，呢、這個拳頭型咧，其實呢個真係好難噶。 咩啊？ 拳頭型揸筷子咯。 即系话 拳头型我系识嘅，但系佢夹嘢系完全 唔到嘢， 系我哋唔习惯呢种方法就可能。 系啊，喂，原来我同你嗰个掣，我同你嗰个夹咧，佢有 个 好，我同你嗰个夹法咧，佢有个名叫做揿掣型啊。 揿掣型， 佢话我哋似系好似喺喺度揿掣咁样咧，系啊，咁样嗱，所以呢个就几样都系难嘅。我唔知道咧，我哋啲听众咧有几多系用咗我哋头先嗰啲方法啦。 系。 咁而家我哋嚟到下一步啦。 我哋嚟到下一步， 我哋可以嚟个实际测试啦，真系。 如果我好少咧喺呢个未出发咧就会先投降嘅，即系未出发先兴奋啊嘛，系咪？因为我自己咧连筷子都未识揸，揸到咁衰嘅时候，你叫我夹波子，唔系啊，玩实死啦咁样。 系啊，OK， 你试下咯。 我哋嚟啦，系咪挑战自我啦？系咪？ 好嚟 波子咧，我由屋企喺度抄咗出嚟啦，一袋噶啦。咁咧兜兜啦，我哋三个人咧都有个兜兜噶啦。咁至于我哋选择咩筷子呢咁样 系啦，嗱，我头先就用翻自己呢对木筷子， 唔得 唔得，咩？即系我哋要用一样嘅筷子去大比拼，睇下我哋用同样嘅筷子夹咗嗰个波子嘅时候，嗰个波子系唔系俾你夹得到咯？ 咁你不如先讲咧，我觉得打大佬应该系韩国呢只筷子咯。 点解咧？ 因为韩国呢只筷子咧，大家都知道咧系扁噶， 咁会难揸咗， 好痛啦！你其实揸得耐已经痛啦，又重、 啊， 所以我觉得难搞啲噶。 咁我哋就即管试下。由简单开始啦，好唔好啊？ 我哋先由简单开始。 嗱，波子咧就已经一台都系啦吓，系喺楼上个单位嗰条水渠度碌落嚟嘅， 夜晚喺度烦住你瞓觉咯。 系啦系啦， 有啲人话我阿田啊，你只中指咧。应该夹托住只筷子啊，更好添啊！ 系佢嗰只中指有好多其他嘅用途啊，即系听众嘅用诶，原来 系咁啊，即系咁啊，系咪托住筷子啊？ 我谂 你揸得好叻，我从来冇觉得你啲手指咁灵活噶。 我都觉得系啊，佢身 躯唔影佢啊，你摆呢啲镜头啊，摆呢啲 pose 即 你咧，你再擺啊，你再擺啊，你一擺我避，係啦，唔影你啊，係啊，係啊，係啊。 OK， 好啊， 好，你 邊個先？ 我哋咩咩一齊啦，仲邊個先啊？ 咩啊？我哋唔係 分開玩啊？ 鬥快啊，鬥係咯， 我哋 鬥 快 啊嘛。 嗱，不如我計時啦，我睇住時間啦，大家有咧15秒嘅時間。首 先 咧，啊桂花田。你貌似好成功咁样， 嗱， 阿豪姐，你帮我计时啊！ 嗱，咁样啦，我哋再过多十秒钟啦，我就开始计时。哦、我哋睇下咧，就十五秒之内搞到几多？嗱，预备咯，嗱， 五、四、三、二、一， 开始。 好，一你起步嗰阵时，你几多桂花田咧揸住嗰只筷子啊？系啊。边个头先啲听众话佢揸筷子揸得好啊？你睇佢嘢都唔讲啊！ 嗱，我延长30秒先至埋单 啊！我都觉得系啊，可能 一粒都做唔到。 仲要 你 见到 咁想啊？而家，你因为有咩问题啊？咦， 影佢个样啊！嗱，尝试佢而家桂花田 啦， 佢转阵型啊，转咗个姿势啊，但系唔代表系可以夹得到个鼻。我想问下大家，觉得我似唔似讲紧马咧？系咪先？ 你讲紧河马，而家系讲紧，唔系讲紧马 啊！ 一粒都夹唔到，三秒 佢今日已经攞埋个膊头出嚟啦， 不如我哋俾佢咧，睇下几耐先夹到一粒。我哋一改玩。睇幾耐先？ 喂，掟咗出街添啊！見到啊，喂， 三秒過去咯，一分鐘嚟。 由於時間嘅關係咧，我決定唔好講咁盡啦，因為其實我自己未夾嘅，我夾嘅時候可能咧仲衰過桂花田嘅。 諗住夾一粒藍色波子，喂，有咩難度？你講嚟聽下。 我想話俾你聽咧， 點解咁難嘅？ 因為嗰個波子係滑面啊， 鬼唔知咩？ 同埋佢粒波子係圓啊， 係啊，係啦，你隻手係有啲廢啦，咁樣啊，係嘛？ 因為嗰個筷子咧都係圓啊，所以咧嗰個接觸點係好低嘅， 係， 所以咧用一個。圆筷子咧， 嗱时间过咗一分钟啦，你唔好讲，夹到一粒，哇，我 miss 咗嗰刻啊，不过先 ，O K， 佢嘅时间系， 我都唔想打，又要讲又要好论尽噶， 佢嘅时间系用咗 一分 十秒， 系啦， 先夹到第一粒嘅， 你用翻相同嘅筷子， 曾志豪 ，O K， 用翻相同嘅筷子睇下你得唔得， 好紧张， 我又嚟啦，五、四、三、二、一，一起起步嗰阵时咧，曾志豪又尝试攞住呢对绿色嘅筷子咧，就去夹波子啊，不过暂时睇嚟咧。佢都係論盡嘅，好轉咗另外一粒嘅波子，睇下可唔可以成功啲啊！揸住粒黑色嘅波子啊，攞到綠色嘅筷子啊，但係唔成功嘅，唔成功嘅，唔成功嘅，有冇嘢想講啊？講唔到嘢，講唔到嘢，梗係啦，係咪先？ 搞唔掂啊！ 佢 係咁 多嘢，而家時間只係過咗15秒嘅啫。嗱，佢嘗試用絕招啊嚇，諗住咧將粒波子夾到嗰個兜嘅側邊嗰度撥過去啊！ 發唔到力啊！ 係啊，你發唔到力，你都係起唔到嗰啲嚟嘅，應該都係一睇就睇得到啊！ 俾心機啲，我哋俾耐性，頭先我咧都冇乜點講嘢嘅。要喂，你做咩啊？ 係啊，佢出絕招。佢真係好急 啊！我攞隻手， 你都識講咧，你出貓咯，係啦。 我真係冇掂過任何嘢。 另外嗰隻手咧係唔可以掂住嗰個膠盤㗎。我哋睇下聽眾講啲乜嘢啊嚇！ 佢係咁走㗎啦，波子 啊， 係 啦，波子梗係走㗎啦，企定俾你捉咩？真係搞笑啊！你真係唔該曬，唔該曬啊！ 點算？ 嗱，而家就嚟時間去到一分鐘㗎啦嚇，仲有五秒嘅時間，五、四、三、二、一，哎呀，時間到啦，唔好意思，一粒都夾唔到啊！ 咁你睇下你究竟你会点咯？ 嗱，我信心 甩咗出嚟啊！ 系啊，即系飞咗出 波子飞咗出嚟啊！ 佢想扇我攞粒波子，好明显系 真唔得啊！真唔得！ 你觉得个难度喺边啊，豪仔？ 着唔到力啊！直情系咧滑不留手啊，好似少妇嘅皮肤咁样啊！而家真系， 我所以话咧，嗰个 手错 系 嗱， 我 到我啦喎，系咪？ 嗱，都系用翻同一对嘅阿乐乐用过嘅筷子啊！ 咁佢点噶？ 儿时用过筷子，你唔使 你唔好睇人哋啦，你夹啦。 喂，佢哋好中意我用讲马嘅方式啊，去做节目啊。 快啲啦，你嗰啲夹咗先啦。 好，我夹唔使，我呢个夹到，我一只手揸筷子，我呢个手揸住咁样，有咩问题？你咪觉得难到我？ 你唔好太早放弃啦，好冇？ 不过咧，阿田啊，你企去嗰边咧，你可以望到我哋新嗰个镜头咧，你会好啲啊，你会容易啲控制。 好好啊。 咦？但我冇咗个声啊 ，headphone 呢度啊。 喺边度 啊？嚟啊嚟啊嚟啊！ 唔系我 headphone 冇咗声啊，系 咩？点解啊？ 有翻嚟有翻 嚟， 到嚟啊！嚟数啊！到嚟啊！嚟啊！五四三二啊！ 好啦，五四三二一，其实唔想帮佢计时。 系啦，嗱，一起起步嗰阵时咧，其实本身我连筷子都唔识揸，你觉得我点会可以夹到粒波子啊？夹唔到嘅话，咁咪夹第二粒。 系啊， 唔系我头先我夹低少少啊，由于时间关系啊，我觉得咧绿色嘅筷子系要夹绿色嘅波子啊，绿色筷子绿色波子啊，一二三五， 走啊走啊， 真系夹到添啊！哇！避开你，避开你啊！逃避你，却又 平时我揸筷子，我遇到呢啲嘅情况之后咧，我就会一嘢咁样怼落去，跟住笃起咗个粒，就 唔 食噶啦，系咪先？但系咁样唔得啦，系咪？嗱，我究竟用咗几多时间咧？其实有人同我计紧时间， 冇啊，因为反正你都夹唔到噶啦。 咩啊？你哋有一分钟，我都一分钟啊！ 我俾得二十秒，你应该已经过晒噶啦。嗱，睇下黄耀祖，究竟你睇佢嗰个开 嘅？哎呀，跌咗啊！跌咗啦嘛！逃避啊！ 自己搭桥， 五秒，五秒， 哇！四。三、 二。 見唔見到啊？我跳咗入，我跳咗入個兜度， 所以我 係夾到幾多 鐘？我哋嘅評語咪就係你嗰個動作咯。 咩啊？ 咪就第一個字咯。 邊個字啊？ 你 講嚟，你夠膽你講嚟聽啊！係 啊， 我跳咗入個兜度啊！ 咁啊，真係唔啱數咯。 我都有一粒啊！你冇話唔得啊？ 唔係啊，有啲人話叫我哋 規矩我定嘅，而家 有啲人叫我哋用木筷子啊。 係啦， 喂，木筷子喺邊啊？收埋咗邊啊？ 佢 喺度收埋咗。 桂花田揸住咗木筷子， 我試下用木筷子睇得唔得先？ 木筷子係 我哋兩個嗰條線翹到嗰個地步咧， 你哋相親相愛，快啲還原翻先啦！人哋嚟啦。 好，我而家揸住咗個鏡頭，你個人走啊，桂花田。好，我哋而家繼續嚟啊，爭取時間啊！木筷子係第二 round 啊，我都未數三二一，佢自己喺度練習啊，好矛嘅曾志豪真係。 我同阿曾志豪对垒。 好啊，嚟嗱，我而家喺度做评旁述啦吓。 你冇阻住我 嗱，听众咧就话木筷子会系最快嘅，所以我而家倒数啊吓，三二一，你哋两位有一分钟嘅时间噶。究竟木筷子系咪真系可以成功夹波子咧？我哋而家一齐睇下吓。桂花田咧攞住对木筷子嘅时候咧，就夹住嗰粒绿色嘅波子啊，好明显系会失败嘅。曾志豪咧一边啊，好少见到佢咧。喂，你夹到一粒啊，两粒哇哇，我又 miss 咗嗰啲。哇，佢嘣嘣声，佢搞到我。我發覺你 唔係啊嘛，喂咁嘅喂， 木筷子識得你，琴日自己練習咗個桂花田，佢停唔到啊，直情係嗰個感覺咧，一起起步嗰陣時，乜又一粒啊，你嘣嘣聲，你見唔見到啊？嗱，曾志豪嗰方面咧，真係你睇到噶，冇啊，一粒都冇，一粒都冇啊，陰公啊！但時間咧，仲有最後嘅十五秒，哇，佢停唔到啊，佢。哇！佢啊，而家佢夾波子嘅速度咧，好似桂花田平時食嘢嗰個速度咁快啊！真係。 你 係 俾貼士我啊？點解會咁？ 係啊！你自己你講唔講到嘢？ 你揸好筷子咪得咯！你 揸好筷子， 我哋多一粒啦！ 哇！恭喜你啊！恭喜你啊！石果僅存嘅一粒，佢覺得自己好勁啊！嗱，但由於時間嘅關係啊嚇，所以桂花田喺呢一個回合裏邊就大幅勝出啊！你睇下， 喂，講個心得嚟聽下先喂。 我哋好似 試下，不如你試下，左啊左左，你試下挑戰自己啦。 喂，你唔好再夹啦，咪即系咁中意夹波子啊！ 你 你帮我数下几多粒，话翻俾听众知啊！ 数唔到啦，癫咗啊！佢呢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粒啊！我得一粒咋？ 好，我哋又睇下祖祖啊，究竟夹波子夹成点啊 ？O K 喎，佢就嚟得咯喎， 佢就嚟得啫，都未。 失而复得，咪得而复失啊！中途堕马， 夹佢 啲仔女，夹夹夹哎呀，冇啦！你同我一样嘅啫，得一粒嘅啫，你嗰粒仲要出术噶，我呢粒系名正言顺噶。 系啊， 你上天会惩罚你。 你唔好引我讲嘢，我话俾你知，我而家好专心，冇 冇用噶你。 睇嗰两个人，你睇， 你睇 两个男人揸住对木筷子，你夹唔到，唔好乱咁。 喂，我破坏直播室。好啦，今日我哋嘅挑战失败咗，但桂花田系成功嘅。你讲，你俾你 一定要俾个靓嘅镜头影住你， 系啦，讲感想啦。 系啊，用木筷子夹波子，其实一啲都冇难度嘅，只要你揸啱嗰个筷子嘅方法。 系啦，揸筷子方法好多噶吓，大家都可以再上网睇下啦。我哋听首歌先嚟，好唔好啊？嚟啦嚟啦！ 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有你阳光更灿烂，有你黑夜不黑暗，你是白。 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粉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 愿意承担责任到台湾自首，但是过去因为政情问题，之后又因为疫情问题而未能够展开讨论。当两地人员往来许可之后，如果陈同佳愿意到台湾，特区政府可以提供协助。被问到特区政府可以就陈同佳自首主动做些什么，林郑月娥说看不到由特区政府出面有什么好处，因为当局最近就其他事务和台湾方面沟通都得不到回应。他希望繼續透過管浩明或者其他有心人協助陳同佳到台灣。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在中午12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84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97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551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84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6蚊，跌5毫；阿里巴巴266.2，升4.2；美团点评246.4，升4.8。汇丰控股28.55，跌7.5；小米集团21.1，升5毫；盈富基金24.68，跌4仙；比亚迪股份106.9，升4.7；吉利汽车15.68，跌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937，瑞士法郎8.475，澳元5.597，加元5.826。新西兰元5.175，欧元9.1204，每百日元对港元7.4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555。港金现价报17,68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42美元，卖出1,91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个道路工程咧，影响到比较车多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啦，咁有工程封咗慢线，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沙田乡事会路有修路工程啦，封咗慢线，咁龙尾就喺骏景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香岛道去花黄竹坑道方向近住蒲苑一段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就在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桥底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知唔知印尼有好多唔同品种嘅香蕉，佢哋嘅味道、口感、大细都各有不同噶。 我知道有一只叫黄金蕉，细细只，好似手指公咁嘅大细啦。印尼人会用佢嚟做制品。仲有一种咧叫香茅草蕉，味道香浓，外皮有斑点嘅。 我就知道有一款叫做牛角蕉，特点系够大只啊，一只可以重达一公斤。皮比较厚，颜色都比较深，口感软糯。 在印尼，香蕉除了直接食，又会晒成香蕉干，可以存放到更耐之外，味道就更加香甜了。 另一种香蕉食法就是将它切成两半，沾上米糊或者面糊，跟住攞去油炸，一款外脆内软、加黏味美的小食就完成了。 不只是炸，将香蕉切开，摆上炭炉那里烧，然后淋上椰糖浆，同样是很受欢迎的小食来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好啦，我哋又由揸筷子咧，一边就变咗揸车啦吓，咁啊多谢晒大家咧，头先喺直播里边嘅鼓励啦，我同阿祖收到晒噶啦，我哋知噶啦。 系啊，我知道我应该要向港马嗰方面 发 展啊。 系啊，冇错，好好啊，你真系将你嘅嗜好再表达出嚟。 你估阿祖真系咩噶？冇上过训练嘅，佢听咗十几廿年马，跟住 我真系冇到十几廿年马，到咗几年马 啫嘛。 系啊， 我唔信。 嗰啲马迷系咪先？ 真系冇啫。 唔系你最难都系望住。 点解你哋咁样都唔信咧？ 你望住 你问我个人嘅经历，我话俾你哋。你哋话唔信， 我哋唔信系代表对你嗰种能力表现出嚟咧， 冇可能得几年放就可以咁长。 你嘅能力同埋你嘅资历唔匹配啊嘛，你嘅能力起码过十年噶嘛。 你哋睇唔知咩啲叫个字资优咩？咪资优嗰啲咯， 拔尖补得定系俾得钱多啊？因为 唔好咁讲啦， 系啊，有啲人亦都系好犀利嘅，所以我哋就多谢晒大家。我哋会开个筷子夹嘅班噶啦，补习班啊。 留意住啊，逢礼拜二啊，我哋丰收生活小确幸咧，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业度同大家见嘅。 有少听众话，好似去咗台湾嘅夜市度睇嘅波子一样。 系，我哋俾人带到一种台湾夜市嘅感觉啊。咁啊， 我 播啲补土音乐 夜市有嘅波子， 可能佢有嗰啲摊位。游戏咧，即系捞金鱼啊，射波子添，系嗰啲咯，系啊。下次我哋唱啲宝岛音乐俾你听下。 OK，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 由揸筷子变成揸车， 冇错。 今次系揸咩咧？揸校巴嗰架车。 啊，今日咧就话开始复课啦，系咪？咁啊，即系中五、中六啦、中一啦，同埋小六啦、K 3啦、K 小一啦，咁样咁多级别咧就开始复课啦。 系，所以咧，其实之前咧，首先我哋讲定个电话号码先啦，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啦。上个礼拜已经有讲咗噶啦，有一个情况就系而家翻半日啊嘛，所以咧就呢个放学嘅时间咧就幼稚园嘅 K 3同小学生放学咧就得半个钟啫。咁咧第一样嘢就想问下我哋嘅司机大佬们啊，你哋如果系揸校巴嘅话，系唔系真系遇到呢半个钟？究竟你哋走唔走到两轮呢个情况出现？ 系，而家咧我记得我僆仔咧佢就嚟得复课咧，我老婆都话佢嗰个时间咧就变咗。佢係要早啲上車， 即係學校未放學，但係就早啲上咗校巴先。 早啲上咗校巴，然後咧就係遲最遲嗰個落車咯，即係佢唔知點樣兜多咗一啲路線咁樣㗎。 咁你作為家長有冇問過咧？究竟而家校巴裡面坐而家我哋咩食肆咪都坐一半嘅？ 有冇一啲类似咁样嘅措施啊？ 我又，我哋继续讲新闻啦。 嗱你唔知啫，唔使惊，因为 呢个老豆佢 系 有报纸有写嘅，因为有校车嘅负责人咧就话咧，有家长要求嘅，可唔可以隔位坐？ 嗯、 就唔好咧，即系坐到咁密咧，即系都系呢个。 以前两个坐三个噶嘛，两座位坐三个细路啊嘛。 系系 系啦，咁佢哋就话可唔可以隔位坐啊？咁样，但校巴负责人咧就话其实真系好难安排到呢一样嘢嘅，系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即系可能系疫情底下嘅新嘅 normal 会出现咗，例如有啲乜嘢咧？佢就话咧，多咗校多咗家长自组七人车， 哦、 即系可能豪仔佢有架七人车嘅话咧，佢就负责变成咗，可能有啲家长。真系嘅，因为咧佢话有阵时校车太多人咧，家长都会有啲担心。但如果系喂阿田你嗰个仔啊， 大家又同区同座 嘅， 系啦，同埋同校啊， 冇错。 因为有阵时咧，佢哋唔同校，佢觉得啊，如果我接触多咗咧唔同校嘅人，又一齐一架校巴嘅话咧，嗰种接触嘅机会会大咗，危险性都高咗，所以咧就多咗家长自组七人车，系、 okay、 啦，就去接啲仔女就翻学啦。亦都有人 多谢晒你，因为 系啊。跟住我会讲到就系嗰啲校巴佢哋又做咗啲乜嘢吓，亦都有家长会用呢一个方法，私人司机接送子女， 私人司机 即系可能自己冇车嘅。但系佢就会每一日都系 call 同一架车，去作为佢自己专用嘅校巴，即系佢觉得每一日我都坐翻同一架车嘅话，同一个司机啦，嗰个车厢佢觉得里面系清洁，佢自己觉得安全嘅，佢觉得呢一个觉得有保障啲咯。 但系唔系，嗰个车接完你个仔放学之后翻学之后，佢会接其他人 嘅。咁亦都有一啲，譬如而家的士咧，佢哋喷多咗一层嘢噶嘛，就话一年啦都可以唔知点 咁 啊嘛。 校巴有咩分别？ 少人咗咯。 唔系因为佢而家 private 啊嘛，自己一个人。 唔係啊，我明啊， 可以四十人嘅喎、 啊。但係好似阿祖話齋，唔係頭先你話齋，你放咗學接完你呢個小朋友，其實你嗰架私人車佢會做第啲生意㗎嘛。 咁可能佢會覺得咧，就算係咁樣咧嘅人數都冇校巴咁多咯。 哦， 因為你一個嗰啲叫保姆車啦，咁佢都起碼十幾個僆仔啊嘛。咁相信佢係咯，即係應該會覺得感覺到咧冇一堆人喺度嘅嗰個次數。 不過你可能見到人數多又會擔心啲啦。不过我调翻转，我就会咧宁愿信咧学校咧，如果佢嗰架校巴咧，其实 佢 会佢唔会甩漏啦，佢又有阿姐喺度睇住啦，即系反而我会觉得好过你话佢净系咁请个私人司机。 嗱，亦都有家长用另一个方法嘅，就系佢出车 去 揾一个司机。 哦，哇，好劲喎！如果呢， 佢哋真系 好难做到。 有家长咧就话我提供车辆，咁啊对于嗰个车嗰个卫生情况啊，就自己可以控制住啦。咁啊净系要一个司机啫。 咁我哋翻十点，我朝早可以做呢啲节目。 你可以考虑下，自己揾下资料。 但我想问，咁即系嗱，我就咁谂啫。咁佢放心噶啦，即系其实就系一个陌生人嚟。就咁载我个仔翻学嘅啫，咁冇人睇住喎。 咁、你唔系傻啦、可能 我揸得嘅，我就唔使坐喺度啦。 咁你有车牌先揸得噶。 佢而家系讲紧佢有车啊嘛，佢有车嚟请个司机。 咁可能个老公出车，老婆冇车牌嘅，咁咪又要老婆去跟住咯？会唔会咁啊？ 咁同老婆仲要接的士，我有啲唔明添，所以有呢几种方法。不过证明咗一样嘢咧。大家为了开学，亦都大家为了安心咧，就想尽办法嘅。坐校巴嘅就希望有多啲间隔。如果真系唔放心校巴嘅，就自己揸啦。所谓大家凑埋一团啦，又或者请司机啊，接私人专车啊，即系似乎好多方法。 其实连保姆车佢哋都有新嘅安排啊。平时佢哋都真系因为。几独市噶嘛， 系啦， 系佢哋就 系 佢哋噶啦嘛。但系佢哋话咧，因为可能多咗家长咧，会担心疫情啦，又或者有啲家长本身失业啊，所以佢哋就自己可以送到小朋友翻学。 系啊，呢个紧要 就变成咗佢哋会用啊，譬如九月份啊，半个月式嘅收费，又或者逐日计去计钱。 哦，即系唔再系以前系咪一季一季咁样噶嘛？ 系一个月 翻几日学都可能收半个月或者一季噶嘛？咁可能而家都知道啊，大家都艰难啦，佢哋都即系想，大家都有车搭，大家又公开啦，但系就可能会逐日计咁样咯。会视乎疫情嘅情况就。弹性啲去收费啦，就话。 咁、所以呢个咧，真系呼吁大家可以打嚟讲下。 家长又可以打电话嚟，你听日仔女开学，你如何俾佢翻学？ 冇错。 咁啊，跟住保姆车系啦，都可以打电话嚟。校车又可以打電話。 即系家长，你用唔同嘅方法可以同我哋讲下啦。你系做嗰个司机嘅校车啊、保姆车嗰啲咧，而家你哋嘅经营情况系点咧？系咪最轻强嘅就话嗰个班次唔同咗啦？定系可能有啲就话阴功啦？而家俾人哋 cut 咗班咧，冇得开啦。有几多系受到影响咧？喂，

好啦，1872388啦，我哋今日想同你讲下咧，听日开学啊，你嘅行车安排系点样做嘅咧？家长系咪各出奇谋咧？自己谂计班架车翻嚟咧，咁啊校巴系咪真系少咗好多生意啊？ 我听到咧第一个电话咧，情况有少少唔一样啊！陈太，你电话旁边啊，系咪啊？陈太， 系你好啊 ，Hello， 高速快活人点啊？ 嗱，我头先就话咧，有啲咧就可以逐日计钱，但你嗰个状况就好似完全唔一样喎。 你系家长啊？ 系，我听到即刻就好唔开心，要即刻打翻 点啊点啊 电话同大家分享。 好啊，你讲。 係，因為咧個校車咧就之前疫情咧已經咬咗好耐啦，話啊啲，因為我哋要兩 係 嘅車費，咁啊已經咬咗好耐咧，就話我哋成個月冇搭啦，可唔可以退錢啦、啊、咁樣？咁咧但係咧就咬咗好耐啦，直情有想有人有家長去投訴去左望右望嗰啲啦。 OK， 咁都唔肯退錢。 係。 是，咁而校监嗰边呢，即係投诉校长校监啦，校监呢就依然呢要话校车公司系冇错嘅，咁你答就答啦，唔答就由佢啦。咁我哋而家嘅情况呢，我哋九月份呢系交晒钱㗎啦，十月份即係开学开始计，十月份亦都要交晒钱嘅，亦都要注明咗个条例呢，就话你哋就算任何情况底下未搭过校车都好，我哋系收足车费嘅。 哦，即系就算停课期间都系计你哋数噶啦。 系啊，咁你十月你就算你搭过一次咧，都要交足。咁好啦，我哋冇开学啦，又要取消，咁点算啊？你要填一个书面通知，先至可以取消唔搭校车嘅。要否则咧，你都必须要交钱嘅。 同埋你头先同我讲，你话要一个月之前通知啊，系嘛？ 系啊，一个月前仲要书面通知。 咁你白交咗几多个月啊？其实 真系你都同我做一样， 其实成个疫情交咗咁多个月咯。 即系其实由二月开始，佢哋好间断性地翻学，你咁多个月系冇 二月到而家 咯，系咪？ 系啊。 嗰度几多钱啊？ 哇！仲要系而家九月份，仲要加个 percentage， 加咗差唔多三成。 吓、啊，咁 可 唔可以讲？ 我原先系600几蚊嘅， 一个月600几蚊。 系啦，我今次我哋已经系去到980蚊，成千蚊啦。 佢有咩好意思仲加咁多？ 但其实佢之前咧都收足晒噶，咁如果系计嘅话都 系啊，之前已经收足晒噶啦。跟住而家就因为疫情，亦都系反。可能拗得多啦，同啲家长咁、有啲家长唔答啦， 所以佢就要加价啦。 系啦，就将啲银码就加晒落我哋身上咯。 即系西垂咁啊，少人答佢就计贵啲啊，就越嚟越系咁样。 爸爸妈妈真系好难做啊， 同埋之前啲钱系一次过俾晒噶嘛，系咪啊？好似系。 系啊， 即系所以系啦，你又唔系话断个月计咧，佢而家即系钱啊代咗啦，佢又唔会回翻俾你，但系你冇用到咧就你嘅事，但系最唔公平嘅地方唔系我选择唔答啊嘛，你都停咗学咯，咁我点答啫？你话如果而家 一个理由就系话我哋车同埋姨姨啊司机啦，咁佢哋都有粮出嘅，所以咧我哋系。巴士公司咧係嚴重損失，咁我哋你哋嘅校車亦都冇得停嘅咁樣。 不過嗱，我都知嘅係有某啲， 其實即係大家都吃力，佢哋都即係大家都吃力，但係有冇一個中間位咯？我會咁樣諗 呵。係啊，即係你退少少。 亦都體諒明白，你收一半都好啲 啊， 你仲要加價。加完价仲要冇得搭，成个九月份就系搭咗，即系学你话斋，听日后日咁啊，两日。 咁你而家听日你会点安排啊？你自己？ 我梗系坐校巴啦，俾咗咁多个月钱，搭几程添啊？ 如果有啲人担心佢唔坐噶嘛， 系啊，咁都要焗住搭咯， okay. 因为我哋毕竟要翻工， 明白？ 你又唔可以，因为我哋都有考虑过自组嘅、但系我住嘅地方比较偏僻， 系， 所以难啲。 系啦， 明白明白。喂，多谢你电话先，即系我哋时间关系，陈太，我哋再听下一位听众吓 ，thank you。 Hello， 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 听下一位听众系黄生， 黄生你好。 Hello， 黄生。 Hello， 你好。 司机大佬你好。 司机大佬嚟嘅，校巴司机喎，系咪啊？黄生。 唔系，家庭私人司机。 哦，好啊。喂，你嘅情况点啊？有冇好多生意揾你啊？ 我先留嗰位家长咧，佢咁样又好麻烦，而家咧。好多人失業咧，其實咧要揾小朋友翻學咧，因為時間又唔定咧，就請私人司機就好過啦。我而家都做緊，係啊， 所以 咧就朝頭早就翻三個鐘嘅啫。 喂，你而家係點樣做啊？即係話你自己有架車，咁有人請你，你就點樣？ 有人用车请我做司机，车嘅小朋友翻学。 哦，咁你 即系佢哋家长就提供车，你就负责揸咁样啦。 系啊，即系请司机啫嘛，只不过我做嘅时间好比平时短好多啫嘛， 就三个钟头。 哦， 三个钟头咯，但我收佢最低消费啦，每日。 咁即系几多钱啊？ 尴尬呢个， 五个钟起码咧就断时钟计咯。 O K， 系几百蚊定系点样噶？ 诶，冇噶，百零蚊松啲到啦。 即系每个钟，每个钟 百零蚊一个钟。O K， 五个钟。 哦 ，minimum 五个钟。 其实你多唔多行家噶？我想问，即系 好多人需要揾嘅。如果小朋友如果唔定时翻学咧，可以揾啲咁嘅司机，好过揾啲保姆车，又揾签约，又话要唔使翻学要俾租咁样咯。 喂，但系你要负责抽埋个细路放上落车入校门，使唔使嗰啲噶？ 佢唔使噶，佢有姐姐跟车噶嘛。 哦，即系佢有另一个大人跟埋车先。 我估呢个都真系富贵人家先至做到，百几蚊一个钟，一日五个钟都几大嚿数噶。 当然啦，当然啦，嗰啲比较中上啲啊。 喂，但你有工开，我哋都替你开心啊，黄生。 系啊，好多 我揾到。我失咗二成年了 啦，已经系啊！我希望就慢慢希望就再明天，嗯、好唔好？多谢大家先。咁啊嗱，时间关啦，我哋听新闻咧，翻嚟继续风骚发汇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迪士尼乐园宣布今个星期五重开，但系重开初期逢星期二同四关闭，公众假期同指定日子除外，直至另行通知。乐园会喺听日中午十二点起接受七日内预约到访日期，奇妙处处通会员就可享提前一日的优先预约，即是今日起已经开放给会员预约。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六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38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虽然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但是仍然有源头不明个案，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她呼吁市民不应该松懈，尤其学校明日起分阶段复课。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宣布，原定今个星期四午夜到期的一些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延长七日，至到十月一号。他又说，上个星期二公布第四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绝大部分场所已经重新开放，但是避免疫情反弹，市民和处所营运者要自律，做足防疫措施，部门亦都会加强执法。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被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以及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案件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任志强被判有期徒刑18年，罚款420万元人民币。法院说，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会上诉。法院在官方网站公布判决，表示任志强在2003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犯案，鉴于他自愿如实供述全部罪行，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自愿接受法院判决，违法所得已经全部追缴，法院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决定诉罪并罚合并执行。被指同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關係密切的任志強曾經多次撰文批評時局，又曾經對新型肺炎爆發等的事件公開表達不滿。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87点，跌63点，总成交金额55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84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6蚊，跌5毫；阿里巴巴266.2，升4.2；美团点评246.2，升4.6。汇丰控股28.5毫，跌7.5毫；小米集团21.05，升4.5；盈富基金24.68，跌4仙；比亚迪股份106.8，升4.6；吉利汽车15.68，系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5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港金现价报17,68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04美元，卖出1,91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们成日都讲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是今次疫情实在好严重，我们已经不可以只是见到自己的屋企。正如好似李荣浩呢一首《同根》咁讲，全世界大家都系一家人，一家人一齐对抗疫症。 无数的因缘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分愁，可每当一方伤痕，是生命陪伴的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最尾半個鐘嘅風騷快活人啦，嗱，好彩好耐冇講天氣啦。 好嚟啊，今日好似都冇講過啦。 講一次先，30度氣温啊，相對濕度75%嘅，乾乾淨淨咧，冇乜特別警告嘅。咁我哋梗係希望係咩咧 ？keep 到個天氣聽日都係咁天朗氣清就好啦。 係、好啊好啊， 一定要開學啦嘛。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問下大家咧，聽日開學咧，你嘅嗰個行車安排點樣？嗱，頭先有個家長咧，佢就係訴苦水啦，譬如話咁多個月冇搭都要照俾錢。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另外嗰邊嘅困難就係咁，我都要出糧啦。咁、亦都有一位私人司机咧，就话呢个系新兴嘅趋势嚟噶。 系啊，我真系好想做啊！ 佢成人哋成年冇公开啊，搵到呢份工我都替佢开心啊！ 系啊，有一个新出路咯。 系啊，有冇第二啲嘅家长啊，或者嗰啲即系司机叔叔咧，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咧？嗱，我哋听读下留言啦。 读个留言先啦，好嘛？因为呢度有一位咧就话，我系一个咧九龙塘咧中小学校巴嘅司机嚟噶，知道听日咧要接送学生啦，而学校方面咧其实有好多种方案唔同去应变噶。应该可以准时翻学、准时放学，家长放心啦，咁样、 okay. 得到呢个消息都好开心啊，系咪？ 系啊 ，OK， 好，我哋听听众电话先，1873888， 林太 ，Hello， 林太。 喂，你好，各位主持 你好啊，风吹快活人。 系啊，有咩想分享？林太佢懊恼啊，而家 系啊，我咧寻日先发现，原来我有一个咧要开学。 系 五年班嘅，二年班嗰就继续喺屋企 zoom， 但系两个都一齐十二点钟放学，咁咧我就喺得一个姐姐帮我凑佢哋两个，咁所以咧就要辛苦阿妹咯，阿妹咧就 zoom 完十二点要即刻换衫，跟住咧好彩我哋嘅学校就系、是行路十。至十五分鐘都到到嘅， 哦，即 係要姐姐帶住阿妹，跟住就行去接家姐。 因為你係要翻工嘅，你唔喺屋企嘅。 係啊，我唔喺屋企嘅，即係得一個大人可以處理兩個小朋友，原來係同一個放學時間，但係唔同地點咁樣樣。咁阿妹就一定要上埋堂先可以走噶啦。 唔係就走堂啦，阿妹咁細個走堂唔好啊。係 咪即係話姐姐可能就要學喺學校等你哋十五分鐘先啦？ 唔係，姐工人姐姐就要喺阿。在家企同阿妹上完堂二点， 系咯， 跟住先可以出门口去接另一个 家姐。 家姐咯，我个姐姐就系嗰位家姐，即系家姐就喺学校等多十五分钟，等你哋过嚟接佢啦，咁样。 系啦，嗱，咁我就系行路行到去嘅。 知道知道。 家长系自己凑嘅，但系又要搭车嘅，咁原来都应该好头晕。 即系会论尽 啊，都系 嘅。其实我想讲十五分钟个姐姐又要带的住个细嘅，其实姐姐都已经几论尽，又心急喎， 系 咪先？ 啊，又惊喺学校等咁样。系啊， 系嗰、那个阿家姐就要耐心等候，但系阿妹就喺度投诉啦。我已经上咗四个钟 Zoom， 好攰噶， 有得出街啊嘛。 咁如果 希望唔好落雨， 系喎、啊。如果之前咧即系未上 Zoom 嗰阵时咧，咁两姊妹嗰个放学咁会点样做啊？都系坐校车走啊，定点噶？ 唔系，以前一齐放学噶嘛， 系咯系咯， 同一间学校啊嘛，唔同班级，但系一齐放学，大家都系读小学啫嘛， 系 咪？ 咁系哦，而家就冇办法，唔可以带埋阿妹翻学咁啊？而家因为佢好似系开放噶嘛，佢话如果你真系冇人嘅，佢话你可以带小朋友翻学校开放校舍，不过都系上 Zoom 嘅。其实有冇得咁样咧？ 其实屋企系 available 可以上嘅，不过系嗰个放学时间。 咪系咯，咁咪喺学校，姐姐喺学校等佢咯。 意思话妹妹都一齐喺翻学校上 Zoom 啊？ 咁佢咪唔使腾嚟腾去咯？ 学校又冇咁样， 佢冇开放啊？ 佢有 可能 我突然间寻日喺度谂紧，原来真系要揾人救啊！即系咧，但系阿婆老公又唔得闲，所以冇办法啦，自己搞掂。 哎呀，辛苦晒，辛苦晒。咁系咪你哋都唔会再都唔使搭校车噶啦？ 仲有一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我就同阿妹讲争几日啫，咁佢咧到29号一齐翻学就 OK 噶啦。 OK， 哦，咁就好啦，唔使惊，唔使惊。系啊，你同姐姐讲就辛苦啲啦，我讲工人姐姐。 系啊，同阿妹妹讲咧就话，上完几个钟头台，佢都系。接家姐放学啊，几开心！ 其实我想话咧，喺呢个事情里面咧，家姐仔又辛苦，姐姐又阿妹妹又辛苦， 工人姐姐又 辛苦，姐姐就系啦，又要行去咁样。 其实阿妈妈都系噶，佢好似咧睇住啲网购送货个地点咧，姐姐而家去到边度？系啦 ，on the way 去到边度？第几个转折点？ 因为担 心啊，阿妹系咪都几岁仔啊？ 二年班 ， 二年班啊 ，OK 嘅， 咁 样系啊，好啦，咁我哋唯有辛苦啲， 一个礼拜咧叫佢挨出啦， 系啊，好快就天朗气清啦， 顺利啦各位 ，OK，thank you， 好，拜拜。 嗱，呢度咧就另外一个留言嘅 Candy 咧就咁。讲嘅，佢话校巴嗰啲费用系要收足噶，坐唔足但系都要俾噶。佢话七月咧都冇坐过车，九月咧又话唔留位，佢话觉得唔系好公平咯。有阵时呢啲钱点样去俾嘅时候， 系啊，咁亦都有个阿通旭链咧，佢就话啦，想问下如果真系自己请司机咧，用自己嘅私家车去请一个司机帮手揸咧，佢话保险点计咧咁样？系啊，其实呢个问题咧，头先我都有研究。 衍生你一个问题噶，你一定要额外买嗰个保险嘅，咁你又将架车俾咗第三者去揸， 系啊，因为有啲保险咧，佢有讲到明话指定司机噶嘛，咁你嗰个额外请翻嚟嘅司机一定唔会喺你个名下边啦，咁出咗咩事咁嗰度点计咧？呢个 咧咁样 系啊，呢、這个我都唔系好知道。 譬如抄咗个牌又点咧？所以即系唔系话唔信得过菩萨？好似头先阿黄生佢都话啊，请我去做，即系唔系唔信得过嘅。不过即系喺譬如你真系唔知道路面上面有冇啲咩意外啊，即系 touch wood 啦， 我会唔舍得咯。 即系我有两个唔舍得咯。第一就系我要交，唔系我要交个细路俾个陌生人去咁样揸。虽然你话扯你搭的士都系啦，但系咁搭的士可能你会自己陪佢去啦。 有少少唔同嘅，如果你请得一个私人司机，佢唔系一日半日啊嘛，佢日日都帮你嘅话，即系只不过我哋未咁富贵， 冇错， 请司机，所以会有啲担心。其实即系可能你都要见工啊，好过你隔山打牛，好过你请一个姐姐添。姐姐可能都系视像会议啫嘛，呢、這个你可能见过，去睇过佢手车揸成点咁样系咪？ 第二咧就系头先唔舍得，就系唔舍得自己嘅车俾人揸咯， 系啊， 系啊，即系一次个老婆仔女俾人揸晒喎，而家系啊，啲哦，不过可能啲车主冇办法，佢话我真系分身乏术。即系可能我架车我可以腾空俾你揸，但我自己个人要翻工啦。 我估林太咧嗰个例子咧，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嚟嘅啫。可能如果佢遇到一啲咧，即系幼稚园搭小学开呢一条 Q 嘅话咧，可能又有会有另外嘅状况噶啦。翻学放学啲时间又唔同，咁我顾得屋企嗰个， 同埋嗰个两个学校都唔同啊嘛，幼稚同小学， 可能可以好远噶嘛，有啲咁啊，真系唔知点算啦吓。总之今日啊，我哋正式开始嗰啲咧，逐步啊复课面试。有课程，希望都顺顺利利啦。 你知道自己点笑系最好睇，着乜嘢衫系会最吸引，搽边只香水会比较平易近人。但系当你终于知道晒人哋最中意点样嘅你，你又知唔知道自己最想要嘅系乜嘢？ 今晚又试试约会某君，预感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更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浴博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湿吻。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是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行，仍情愿关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反应。 以为买一张双人床就会吸引到一个人留在你身边，冇傻啦！真正想喺你身边嘅人，系唔会嫌你张床细嘅，亦都唔会嫌你唔够好。 干了，别太快再掉进海，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别免费对外派发爱，看看有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先风险不再，别日算夜算，自作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行，仍情愿关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反应。 爱一个人可能是本能，但爱自己是一个练习。 好东西外面近乎没有证，脏东西大路上无限供应。今天起我决定好这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命，干一杯润泽着留白心。 我哋都想成为容易啲俾人接受嘅人，但是你有冇接受过自己啊？ 谈情和热恋不再算大事情，能陪陪自己笑着也尽兴。聊天的不拘，求下文只好讲心灵。最近我搬去了孤独城，如无事必前来想打听。当天派对不愿停，今天我已消过憧憬。 最好嘅人未必找就会有，但是最好嘅自己在经历入面磨练翻嚟嘅。 阿祖你踢歌啊？ 点解无端端叫佢踢歌啊？ 佢头先将两个字可以完全读错晒噶。 系啊， 我俾阿片阿片你望住啊，佢头先唔知佢点踢啊？ 点解踢唔到啊？ 佢踢咗咩？ 你踢啊！你踢咗先啦、啊。 家猫版嘅干爹咯。 系啦， 呢首关智斌嘅契爷啊。 佢完全 一样错晒， 唔系契爷都啱 嘅， 意思啱， 争好远啊， 错晒。 但系干爹就 感觉唔同啊， 好文啊，文绉绉啊。 想唔想知道头先帮佢呢一个 version 加猫版啊，就系做嗰个旁白嘅声音系边个咧？ 你家族嚟嘅， 系啊？ 点解啊？ 白胶浆家族咯， 白子啊， 系啊， 师兄， 系啊，师兄。我想话曾造有多个板斧要学人哋啦，阴公，学独白咯。 哦，咁嗰个 本身我独白紧噶啦。 呢个我觉得冇咁难受，你想读你读落去啊。 好嘅，嗱咁我哋首先再多谢头先有啲听众打嚟咧， 补翻啲资讯先又可以。 系啦，补翻一个咧就系话，如果你真系请私人司机嘅话咧，我头先都有担心就个保险点计咧。 咁有个做保险嘅陈小姐就话啦，喂，其实嗰阵时咧，佢又要加翻个保险咧，加翻个司机个名度，即系加翻个司机名落个保险度啊。 系啦，所以其实啱嘅，即系你个步骤上你要加埋一个名，咁即系代表佢都系受保范围 咯。就保到噶啦，咁样。 系啦，好啦。咁啊，放 lunch 之前咧，等大家哇，再轻松下，再笑下。虽然之前你都可能感觉咧好畅快噶啦， 咁 样 好攰啦已经。 系啊，2020年度，噔噔， 已经嚟到9月22日， 搞笑诺贝尔奖， 我都想讲呢、這个， 你真 系 好好啊，真系。 呢个 我点都要留翻、 這個、 都要笑一笑啦，真系。嗱，每年都会有噶啦，呢啲搞笑诺贝尔奖咧，嗱，佢特点系咩咧？ 最 快啊，系真嘅， 真事， 佢真事嚟嘅。 有 真 係 有人，佢真係咁樣有人研究，亦都因為認真先好笑啊嘛。 係， 咁只不過咧，大家就會認為咧，佢嗰啲發明啊，或者嗰啲研究咧，有啲即係廢啦、無聊啦咁樣嘅。譬如舉例咧， 同埋錯啦，我見到有啲係錯， 有啲唔錯 嘅 喎， 有啲唔錯嘅， 只不過係廢啫。 你一定會，你咪會講咗邊一單先啊？ 嗱，我諗住保密沉歸底咧，就將嗰個咧殺手事件咧就保密沉歸底，嗰個亦都係最好笑嘅。咁咧，但係其他嗰啲所謂廢嘅地方咧。包括咧就系话，佢会咧就研究咧点样用急冻人嘅粪便咧嚟做一把刀咁样咯。 急冻人嘅粪， 即系佢将人嘅粪便咧就急冻，然后将呢个材料咧就变成一把刀。 佢觉得好， 佢最后嘅研究结果就话咧，原来系唔 work 咯。 我自己咧， 譬如佢有啲咁样嘅发明喎，真系系啦。 问题你唔试又真系唔知道。 系咯系咯， 啱唔啱先？好，可能得咧。 我会中意呢一个2020搞笑诺贝尔得奖名单。 噔噔噔， 昆虫学奖嘅得主系。呢位嘅朋友系一位退休嘅研究人员，佢收集咗好多证明昆虫学家好怕蜘蛛嘅证据。 耶、yeah ！ 不过蜘蛛其实唔系昆虫嚟噶， 系咯，原来我都唔知道啊，蜘蛛唔系昆虫嚟， 我都以为系啊。 佢当系咩咁样？ 蜘蛛系咪？蜘蛛系好多只脚噶嘛？ 咁所以嗰啲就叫做 嗰啲脚即系有六只啊八只嗰啲唔同噶嘛？ 咁蜘蛛当系 即系。 一爬行类动物 一样嘢，佢属唔属于昆虫，系同佢有几多只脚有关？ 系啊， 好似系啊，好似系啊，唔、 啊、 知 龟类添啊， 系 咪 啊？真系龟类噶， 系啊，好得意嘅嗱。跟住我真系唔知呢个 有咩特征系龟类，关于咩类？ 系啦，跟住呢个 都系爬虫类噶嘛。 系啦，呢个咧就系经济学奖，呢个我其实中意噶。 好， 佢话咧呢个团队咧试图咧就系计算咧唔同国家佢哋国民嘅收入。唔平均，譬如话喂你1000蚊，我得100蚊，呢个收入悬殊嘅唔平均。同佢哋口对口接吻嘅平均数量之间嘅关系，即系话咧，佢可能好想知道点解有啲人赚1000蚊，有啲人赚100蚊，会唔会赚1000蚊嗰人咧，佢哋口接吻咧，即系口对口接吻嘅次数咧，系多啲啊，定系少啲啊？会唔会咧？原来证明咗咧，就系佢哋经常都嘴对嘴嚟锡咧，你睇佢收入多几多？嗱，你啊收入得100蚊，因为咧原来你咧一年都冇嘴对嘴食一次嘅。 喂，如果佢得出个结论咧， 系有关系嘅。 食多啲先赚钱 多啲。我唔理啊，周围 系啊， 唉，捉住阿摩尼公主都食落去。 系啦，又或者佢调转咗咧，即系原来大大细细咧咁啊唔同咧。嗱，譬如佢有好多嘅，有一啲就话医学奖啦，就诊断出咧，大家原来好惊咧，就系、是、听到人哋嚼嘢嘅声音咯。 哦，系啊，真系难听。 有啲人咧真系好惊噶。 系啊， 系啊， 唔系惊啊，好讨厌 咯。我呢个我接受嘅，我中意佢个心理。学长， 心理学长， 因为有个团队咧就系研究啊，一个通过检查你条眉啊， 系， 即系检查你条眉 眉 毛 眉 毛 咧， 佢系向湾，去左湾定向右湾？ 系啦，我就唔知佢嗰个结论系点样啦。但系就睇你条眉啊，去断定你系咪一个自恋嘅人。 系啦， 咁条眉系 系啦，所以咪得到搞笑落去 咯。好啦，嗱呢个咧，我觉得就好好嘅和平奖 啊。 我哋有諾貝爾和平獎，今年仲話要提名俾特朗普添。咁咧，佢呢一個咧，係啦，就提名俾邊個咧？就是、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嘅政府。 係， 因為點解咧？就話説嗱，佢哋兩國咧就成日都有啲爭執嘅。係 啊。 咁但係我哋梗係唔想佢兵戎相見啦。好，佢哋諗到個方法，好和平嘅，又互相出咗啖氣，整蠱對方。 好， 但係又可以不失霸氣，兵不血印咁樣嘅。咁咪做咩咧？佢話兩國嘅外交官咧，曾經喺半夜。偷偷地去到对方的门口度， 系吐一吐痰， 揿对方的门钟，然后即刻逃走， 跟住走。 即系呢个真系发生， 系 啊！呢度所有嘢都系真系发生过。 佢系互相整蛊咧，好似话你起身嗰日尿啦，一揿咧佢就醒咗，跟住你一擘大眼咁拖喺度门，冇人嘅， 佢唔知小学鸡喎呢个， 系 啦，幼稚园噶咯。 但我想话咧，呢种方法咧，以前吓真系听过几次噶，喺嗰啲世界杯啦。欧联啦， 即系骚扰佢哋瞓觉， 骚扰 佢哋表现， 真系有嗰阵时咧，佢哋直情嗰啲球会咧， 使唔使搵特工啊？ 无论唔使啊，普通球迷 你都得啊！你当清洁阿姐，你喺个酒店度推过架车，叮当 佢唔系佢嗰次就唔系叮当门钟嘅，我唔记得咗佢系欧联定系国家队嘅比赛咧。总之就系话敌对球队咧就住嘅嗰间酒店咧、 哦、 门口咧无端端有呢个露天通宵狂电音派对咯，通宵达旦冇瞓过，佢话咧成队 骚扰人哋， 就系我哋骚扰人哋，系啊，咁啊成队波咧，佢第二朝早咧全部冇瞓过觉咯，睡眼惺忪，跟住话你好嘢， 系 啊，你用呢招咁样好啦。 但系我估我哋即系点都走唔甩，讲到2020诺贝尔搞笑奖里面 系 管理学奖，呢一、 啊 這个真系要俾啲掌声呢一班朋友，呢班朋友最终系 获奖嘅， 获奖嘅，点解获奖？我哋等阿豪仔话俾大家知。 管理啲咩？ 佢系咁样嘅，呢一个咧就系叫做 判上判。 广西买凶杀人判上判事件， 系 广西买凶杀人判上判事件呢一、這个咧，案件咧，其实咧佢就话2018年嘅时候咧、 嗯、 就系、是、发生嘅。佢话咧就话说咁样嘅， 系 佢话咧有一个杀手，佢咧、就啊唔系应该咁样，有个商人， 系 佢就咧即系曳啊，佢怀恨在心，佢岂有此理？阿强得罪我，咁啊得罪佢咧，佢就话我要杀你， 买凶杀人，想啊， 系啦，咁佢点咧？佢就攞咗200万， 嗯， 佢就攞咗200万，就咧就请咗咧就杀手一号。 嗰、那个叫黄耀祖， 叫黄耀祖，佢就去买空杀人，就同佢讲：你同我搞掂嗰、那个， 俾咗200万我， 系啦，俾咗200万，好啦。 而跟住我收咗呢200万之后，但我唔需要杀人啊嘛，但我又要完成呢个任务，收咗人钱噶嘛， 系 啦，所以我就揾杀手二号桂花田， 系啦， 我俾100万你，你帮佢杀咗个人去， 即系佢从中做足， 系啦，佢就冇杀到人，佢攞咗一半嘅钱， 剩100万， 就俾咗第二个去做啦，咁样，但点知？杀手桂花田收到呢100万之后， 我又冇杀人啦， 冇错，佢又冇杀人， 又攞咗50万出嚟， 自己袋咗啲钱之后， 唔系佢中间有个过程噶，佢话咧，因为我睇翻案情咧，佢话杀手桂花田咧收到钱之后咧，佢就话哇。我系想做嘢噶，但佢就话冇理由我自己喐手噶，咁佢就揾咗咧嗱，根据案情咧，佢话嗰阵时揾咗咧喺缅甸嚟嘅一批杀手， 都系叫曾志豪， 系啦，总之就 缅甸曾志豪， 唔系真系揾咗外援，佢系广西啊嘛，本来大陆啊嘛，佢就我揾咗喺出边嚟嘅，喺缅甸揾批杀手嚟，佢话咁我咪俾钱佢咯， 啱啊啱啊， 佢做话好啊， 50万啦系 啦，嗱，而且你知唔知啊？佢嗰度咧个缅甸杀手咧仲呃鬼佢啊，因为个缅甸杀手咧，然后就同佢讲得啦，我帮你搞掂佢。跟住然后试下就同桂花田讲，搞掂咗啦，我埋咗喺山上面啦。咁、哦、桂花田信咗啦。 咁、嗯、我又同阿黄耀祖讲。 黄耀祖讲啦，黄耀祖话翻俾曾志豪听啦，曾志豪话翻俾个商人听啦。点知两个月后，那个商人话佢杀啱啱喺度出现啦。 佢世纪大骗案啊！ 咁然后咧， 缅甸杀手呃咗人。 系啦，咁所以咧，佢又再顶翻去桂花田嗰边咧，佢再揾人再做呢个案件，咁、哦、再判咧，判到第几层咧？第五层。 系，即系总之每个都系留一手嘅， 系啦， 个价钱咧就你收咗100万， 200万变咗100万，变 100万 变 27万， 系 27万就再判出嚟啦，变20万，20万咧变10万。 即由200万变咗100万，呢个就判上判。 其实呢个咧等于咧即以物换物嘅游戏，我用一部电脑睇下换换啲咩翻嚟咁样。 唔系呢个真系咧，我觉得点解佢攞到管理长咧？嗱，我哋先讲个案情咧，最尾咧就因为收到最尾嗰个叫做食物链对末端啊，佢系下游工程，佢收到10万， 系 佢谂嚟谂去嘅。100,000元嚟杀人真系好唔抵喎！嗱，我哋要强调，就算1,000万都唔抵噶吓，唔应该咁做噶吓。 系啊， 佢系攞住10万，佢话：，唉，不如咁啦，我直接同嗰个即系被害人讲咧，就话：，阿强啊，你知唔知咧？我老细叫我嚟杀你，唔系啊嘛。但我收得10万啫，哦，好彩啫，不如你走啦，我唔想做啦，10万杀你真系好唔抵啊！咁样，于是乎咧，佢就因为咁样咧，就同个被害人讲，被害人咧就真系都惊噶嘛，一阵间不如你听日等钱杀你杀我点算啊？佢就报警。於是乎，警察咧就由下游開始咧逐格上，喂唔關我事喎、啊。桂花田整嘅啫， 捉个捉咁我桂花田又捉翻黄耀祖，黄耀祖又捉翻阿曾耀祖，做咗哦， 原来全部都系层层判上去。 我见到咧，几 大单新闻嚟， 几好笑添。同埋我见到咧，其实成为咗外国一啲新闻嘅标题嚟噶，好想读啊！呢、這个 New York Daily News 上面嘅新闻，嗰、那个标题系写咩啲乜嘢咧？Hitman outsource job to another hitman who hires a hitman who hires a hitman who hires a hitman. All five of them are in jail. 即系简单嚟讲咧，就 有几多个 hitman 咧？你自己数下。 一个杀手咧外判咗一个生意咧俾另外一个杀手，而另外一个杀手咧再判俾另外一个杀手，另外一个杀手咧判俾另外一个杀手，咁最终五个杀手一齐入狱啊！咁样。 我觉得咧，佢真系第一，如果彭浩翔咧再拍一套买空杀人咧， 系买空拍人， 买空拍人咧，应该真系拍呢、這、一个，唔好净系得阿郭文辉做杀手。阿郭文辉再判俾下面一路判落去咧，就会出现原来系杀唔到人嘅。 我好想 cast 啊，究竟边个适合做呢一个食物链最低层嗰个100万蚊杀手？ 同埋，我觉得咧，呢个真系最反映到咧，我哋而家喺呢个社会商业社会里边咧，洗碗都外判噶嘛。而家我就叫阿桂花田做洗碗阿妈，点知洗碗阿妈咧，佢就话搵啲钱，我不如我请五个工人咧，全部都系咁噶。呢个诺贝尔搞笑奖，唔知会唔会为你嘅放 lunch 带嚟一丝嘅 笑 容啊？系啦，听日再见， 拜拜。 Bye bye